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跟住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3至4级，有几阵骤雨，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撒美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西风2级，汕头吹西风2级，能见度22公里；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20公里；西沙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21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30630点，跌142点；标普五百指数报3790点，跌1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5，日元139，瑞士法郎0.984，加元1.312，人民币6.758，英镑对美元1.183，欧元对美元1.002，澳元对美元0.674，新西兰元对美元0.61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709.69美元，卖出1710.28美元。经济行情报道完。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我个女儿交俾你啦，我层楼都交埋俾你，验啦。 阿爸，你放心，我会揾注册检验人员去验楼。其实就算冇收到屋宇署嘅法定通知，业主都应该定期安排验楼噶。 记住要跟强制验楼计划嘅规定做。 知道，我仲会配合屋宇署嘅审核视察添。 咁我就放心啦。 定期验楼，安居乐无忧。详情浏览 bd.gov.hk。 朝早6:08嘅早上，咁啊，今日咧就系已经嚟到2022年嘅7月15号星期五啊，咁啊，而家早上6:08啦吓，咁啊，今日朝头早嘅晨光第一线入边，咁啊，一开头嘅时候啦，都会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啦，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嗰度出现嘅，咁啊，直播室入边当然会有继续嘅，有白元豪小白喺度啦吓，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7%啊，咁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1至2，咁啊，天气咧都系继续热噶啦吓，咁啊，见到嗰啲九天天气预告咧，都会话俾我哋知道，其实炎热嘅天气会持续到下个星期。不过今日咧大致多云，哎呀，有几阵骤雨，咁啊唔怪之得出边咧 有啲地方嘅蓝天嘅，咁去到咁上下，哇啲云又开始多咯，咁样。今日市区最高嘅气温咧会去到32度，咁啊都热噶啦，不过比好似数字上啊吓，咁啊比寻日咧就好似啊冇咁热啦，希望系啦吓，因为个太阳伯伯一翻工嘅时候咧，我哋都真系成身汗啦。好啦，咁啊直播室入边有白权浩同你讲声早晨啦，各位听众。 晨光每日一格， 每个人呢，我哋真系要好好地珍惜我哋嘅时间，即系所谓时间过咗咧，哎呀就追唔翻。呢个世界永远买唔到嘅其中一样嘅东西咧，就系、是、时间啦。喂，你可以话喂，我可以买时间嘅，点买啊？我例如选择一啲更加快嘅交通工具啦，咁咪悭咗啲时间咯。其实嗰个咧系叫做。你只不过咧系节省咗啲时间，就并不代表咧你可以将一个时间咧买咗，然后备用，唔得嘅。不过我哋冇可能咁样，即系食物我哋可以买咗翻屋企挤雪柜，啊，随时肚饿嘅时候攞出嚟用。时间我哋唔可以话喂买咗啦咁啊，然后等我哋老咗嘅时候，我哋攞翻出嚟用先，唔得嘅。咁所以咧，时间系一样非常非常之珍贵嘅嘢。唔同嘅时代，唔同嘅年纪，我哋亦都喺喺呢个时间上面当中咧，好好地游走。咁我哋亦都要好好地把握我哋嘅每一分每一秒。人嘅成唔成功，其实都在于咧，你对到底啊，对于时间嗰个掌控嘅能力有几高。你愿意喺乜嘢嘅时间入边做乜嘢嘅事情，咁啊，其实好似方程式咁嘅啫，你就可以得到相关嘅嘢。人嘅生命都相当之短暂嘅，咁所以咧，即系匆匆几十年，咁你点样可以好好地运用你嘅时间呢？点样运用你嘅青春呢？咁呢个亦都相当之大嘅技巧。咁可能听紧收音机嘅，啊有啲听众佢都话：，喂，我都五六十岁咯，咁样五六十岁咧，仍然系有人啊喜欢咧就尝试新嘅事物，尝试咧就系继续啊将自己即系生命啊继续咧就系活得更加好同埋更加精彩。呢个态度咧。非常之正確嘅，咁所以無論係乜嘢年紀，我哋有我哋自己嘅崗位，我哋做好我哋自己嘅本分，善用時間，咁咧其實人生就算咧你唔諗成唔成功，你都肯定咧係唔會白過。 七岁那日不要脸，参加了挑战，明星也有训练班，短短一年太新鲜，记得四哥发哥都已见过面，后来荣升主角太突然。29岁颁奖的晚宴 ，fans 太疯癫。来听我唱段情歌，一曲歌词太经典，我的真音假音早已太熟练，然而情歌总唱不厌。喜欢我列些脸，任由途人发现，尽管唱，用心把这情绪歌中。情歌齐齐来一遍，无时无刻都记住掌声响遍天，来唱情歌由从头再一遍，如情浓有点泪流难避免，音阶起跌拍子改变，每首歌是每唱念。情绪歌声中渲染，唱情歌齐齐来一遍，无时无刻都记住掌声响遍天，来唱情歌由从头再一遍，如情浓有点泪流难避免， 在一点，如情浓有点泪流眼泪面，任街起跌烫只改变每首歌是每张脸。四十看从前，沙哑了声线，回忆我期望那掌声到依然到今天，那首潮水忘情水不再经典，仍长埋你的心中从未变。 早上六点十五分，刘德华十七岁，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四小时嘅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这个朝早有林慧。 早晨早晨，今朝早的晨光 Coffee Time 有我 Barbie 林慧啊。越来越多人头上都是长满白头发，其实压力大都是会令到身体生出白头发的，而白头发更加是身体不同器官问题的警号。早前看到报道就请了中医师讲解，原来不同部位生出来的白头发也都代表着不同的健康问题。如果不想长期染发来到遮白发的话，就要好好地摄取正确的营养素，确保头发健康了。第一种可以令到头发乌黑的营养素就是铜了。好多人都说，如果想要一头乌发的话，就要吃多些黑芝麻。吃芝麻糊原来对于黑头发真是有帮助的。芝麻当中含有大量的铜，是合成黑头发黑色素的原料之一，就可以帮助黑发生长了。其他有丰富铜的食物也都包括了花生、橄榄、贝类、蟹、蝦和动物的内脏等等。另外，想头发乌黑的营养素亦都要补充多啲铁质啊。曾经有研究指出，白头发的问题同铁质不足是有关系的。所以如果要维持住一头黑发的话，就不妨试下补充多啲铁质啦。可以试下食猪润、杏干、生蚝、南瓜子，都可以有效补充铁质的。而第三种营养素呢，就要数到蛋白质啦。组成头发的除了钙质和铜之外，还有蛋白质。尤其是减肥的人士是很容易有蛋白质摄取不足的问题的。如果蛋白质不足，就会令到头发的毛囊变得不健康，同时亦都会影响头发当中的色素，引致脱发问题。含有丰富蛋白质的食物包括了小鱼干、花枝、豆腐、南奇吞拿鱼、蝦仁等等都可以的。其次还要补充足够的维他命 D。 研究人员说，维他命 D3 在毛囊制造黑色素的过程是有很大的作用的，所以如果补充了足够的维他命 D， 就可以防止有白头发了。试试油浸沙甸鱼、白蘑菇、吞拿鱼等等都可以帮助的。而最后一种营养素呢，就是维他命 B5 了。曾经有研究指出，有几位有白头发问题的少女，只要每天服用200微克的泛酸钙，大概30个月之后，白头发就有明显的改善。大家都不妨试下，可以吃多些番薯、瘦肉、扁豆等等，来到补充下维他命 B5 了。中医师亦都说，其实想要有乌黑的头发，养生都很重要的。要滋补下肝和肾，亦都要补气补血，所以可以试下饮玫瑰花茶、 既可以达到以上的效果，亦都有放松神经的作用。既然是这样，即是一石二鸟啦。既可以令到头发乌黑，亦都可以令到压力冇咁大，唔会有咁多白头发。所以如果你真係觉得自己太多白头发嘅话，不妨可以试下跟住头先嘅营养飲食，再加埋飲下呢啲可以放松神经嘅茶飲，睇下效果可唔可以有改善啦。 他推开那一扇窗，想推翻世间信仰，你盼望曾经深信的爱可回复正常，他俯首转身背光，影子像接工成长，如默片地剪影多美，渴望你拥进怀里欣赏。最后，当曙光已消退，他看着你离开这无涯蜗居，行多远仍离不去，身与心中愿意跟随，决定放手。先锋伴和痛痒，锁链挂在玻璃窗，连夜雨影衬间，原来是意象。最后，当雨声变祝福句，他看着你离开这。 6:23嘅刘颖婷一首歌曲叫做《离别的规矩》，出边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6%。咁天气方面，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嘅气温会到32度嘅。 晨光第一线， 星期五晨光 Happy Friday，Happy Friday， 咁啊天气热嘅时候咧，都唔会话净系想你出去同阳光玩游戏嘅。其实咧可以去一下一啲嘅室内嘅地方，叹下冷气之余，亦都可以增进下自己嘅个人品味噃。 香港艺术馆由七月中开始就会举行全新的展览，叫做《走进巴洛克卡波迪蒙特博物馆珍藏展》。展出就来自意大利卡波迪蒙特博物馆的40件拿不勒斯珍藏。不要问我拿不勒斯是什么，识的人会明白他是大师级的珍藏。好了，当中部分艺术品出自16至17世纪大师的作品都话的了。展示配合巴洛克音乐以及声音等等听觉的元素，带观众走到入去巴洛克的艺术世界。巴洛克的艺术世界其实在欧洲很多的你看到那些 castle church 那些圣堡礼堂教堂那些都有很多巴洛克的艺术的视觉享受在这里。有兴趣的朋友就可以去那里望一望了。今次呢康文署加上意大利的文化遗产活动和旅游部等等，即是多个的联合的一个的活动来的。咁所以咧，今次有40件意大利嘅珍藏嚟到香港，咁大家咧都不妨咧就去嗰度欣赏一下啦。咁望翻啦，咁话到七月中，咁即系七月中系几时啊？咁样好啦，喺呢个2022年嘅7月15号，今日系15号，至到11月2号，所以唔使话即刻赶过去嘅。咁喺香港艺术馆2楼嘅专题厅，咁博物馆通行证啊，当然可以去啦吓。咁另外咧，即系都有啲门票嘅，咁啊艺术馆咧都即系使好多钱嘅，咁啊睇下你觉得会唔会俾10蚊啦、7蚊或者5蚊咧，系物有所值，值就超值添啦，即系我好少咁讲。不过佢艺术馆咧，咁就可以讲多一两句啦。咁啊睇下大家会唔会喺借住呢个机会啊吓，咁啊提高翻自己对于艺术嗰个嘅品味啦。我都谂住去望一望，即系提高下自己个人修养嘛，系咪？不过咧，特别提一提，如果你谂住入去又影相打卡嗰啲咧，睇清楚人哋俾唔俾，同埋睇清楚咧个闪光灯嗰个问题，咁啊跟翻手续，跟翻规矩，咁啊最好啦吓。 今天纪念了当天，在这一天再见。终于你回来身边 The Lion Rock never sleeps 心中火变了烈焰新的方向行过每段共你飞不怕下雨天可永远面对挑战现在这一切就这改变是动地惊天望着远方叫世界发现、哦、愿望实现昨天归家的信念、哦、看见憧憬未来坚守誓言方向行过每段共你飞不怕下雨天可永远面对挑战实现这一切再从前今天现在这一切就如云中 6:29嘅时间，翻嚟呢首歌曲，佢哋系 Super Moment 共创新篇。咁啊，出边亦都系29度啊，吓咁啊，同而家29分都系一样。好啦，转头6:30翻嚟，继续有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白元浩朝早嘅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朝早6:30，香港电台由胡正思报道新闻。政府要求在指定期间曾身处70个指明地方人士接受核酸检测，因应多宗阳性检测个案，有67个指明地方被纳入强制检测公告。另外，因應在元朗和大圍採集到檢測呈陽性的污水樣本，有3个指明地方被納入強制檢測公告。政府強烈提醒市民必須嚴格遵守強制檢測要求，按時完成強制檢測，將會在薄扶林貝沙灣、葵涌安任村、青衣長康村和洪水橋洪福村重開流動採樣站。警方在西貢拘捕4名男子，涉嫌在2019至2020年分別參與暴動和非法集結，其後棄保窩藏至今超過一年。警方拘捕一名涉嫌協助罪犯的34歲男子。警務處國家安全處高級警司李桂華表示，4名棄保人士被捕時長髮披肩，身體消瘦，他們曾經向一個團伙合共繳付40多萬偷渡費，被窩藏在至少3個地點，並拍片眾籌，但4個人並沒有得到任何金錢。警方正通緝大約10名協助偷渡的集團成員。李桂華形容他們吃緊人血饅頭，他又提醒一些曾經捐錢的人有機會觸犯協助罪犯罪，最高可被判監10年。意大利總理德拉吉表明準備請辭，但總統馬塔雷拉拒絕接受，促請尋求對話，避免意大利提前大選。較早前，意大利聯合政府內的五星運動黨表明拒絕對意大利一項大約230億歐元的援助參與信任投票，觸發今次政治危機。這項信任投票獲參議院大比數通過。德拉吉曾經多次表明，政府內必須要有五星運動黨成員，但是五星運動黨表明反對這項援助計劃內的部分項目。國家主席習近平近日在新疆烏魯木齊考察調研。央視報導，習近平今個月12日下午至到13日朝早在烏魯木齊考察新疆大學、烏魯木齊國際港區、天山區、固原巷社區和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了解新疆加強人才培育、統籌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扎實推進民族團結進步、鑽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等情況。天氣方面，本港天氣預報，驟雨正影響南海北部和廣東沿岸。今日的天氣預測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2度，新界會再高1-2度，吹和緩南至西南風。展望高溫天氣會在週末和下個禮拜持續。現在氣温是29度，相對濕度86%。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疫情肆虐，大家做好本分打齐疫苗，就可以减少医护人员沉重的压力。 我哋一齐守护香港。 香港电台第二台向全港医护人员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谢意。 同行抗疫，一齐战胜新冠肺炎。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炎炎夏日，用音乐击破酷热，高温穿过大气，踏遍大地。透过歌曲一起享受夏季。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下午四点至到五点钟，天空海阔达完后，夏季森麻歌曲音乐特辑。 大家好，我是幸运红的导演刘伟恒。我对于每一位医护人员，我都真的要致以万二分的尊敬。 回归原创微电影《出发2022》，陈明喜、双天鹅、方力申、罗家英、米雪、张达伦主演。幸运红 希望同阿女讲，就是任何情况之下，屋企人都是永远的后盾嚟，都希望心灵可以强壮啲，应付每一场嘅逆境啊！砥砺奋进25载，携手再上新征程。 出发2022，逢星期六晚上九点。港台电视30日。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朝嘅电话号码响咗两下，啊，真系几得意。咁啊，估唔到嘅，唔紧要啊，响咗两下咪好咯。咁啊，电话有阵时响多几下，咁啊，接听嘅人咧先至会听得到嘅。好啦，时间咧嚟到早上嘅6:37啊，咁啊，收听紧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啦，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各位听众早晨啊吓。咁啊，出边咧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6%啊。咁啊，见到天气方面咧，咁啊，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咧系有阳光嘅。今日市区最高的气温就会去到32度啦，咁都系呢句。新界就仲会再高多一两度嘅，咁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咁展望乜嘢啊？展望咧高温嘅天气咧，会喺下个星期啊，会喺周末啊，以及咧下个星期咧都会继续持续落去嘅。咁所以话到呢啲天气咧，咁有阵时户外活动咧，大家都真系要谂一谂啊，千祈咧就唔好下下咧就去到咁准咁啊。就算你话咧，喂，我玩啲水上运动，咁喺个海嗰度噶，系可能咧会冇咁热嘅，咁但系都出现另外一个情况，就系咩咧？咁你喺水嗰度咧就好难补水嘅，咁除非你孭住个水壶啦吓，咁啊，所以咧大家都要留意住咧，饮多两啖水。咁啊，望埋九天天气预报嘅时间咧，咁啊见到星期五啊，即系今日咧都系有少少雨嘅，不过今日话到嗰个落雨嗰、那个percentage 嗰个概率啊吓，都系属于低嘅。至于听日啊，星期六啊，至到咧就下个礼拜六，即系呢一个嘅7月16号至到7月23号咧，你可以自己都上天文台嗰个嘅九天天气预报望一望。你一望咧就会望到，哇，唔系啊嘛，日日咧都系带大个太阳喺度晒住嘅，咁啊，所以咧大家吓都要留意住呢一个嘅补水，咁啊，如果唔系嘅话咧，就一个唔觉意啊，即系中暑咧，咁就好麻烦噶啦。成日之前咧，晨光百科都讲过嗰啲咩热衰竭啊、热乜啊、热物啊，咁嗰啲咧就唔系好想大家咧就见得到嘅，咁所以咧就留意住呢一个天气嘅变化啦。 晨光百科。 好啦，咁啊，电话打唔到唔紧要，灵活变通噶嘛，系咪？咁我哋都会有咧晨光百科喺度噶。 咁有人就话到啦，喂，咁闷热嘅天气，特别喺夏天嘅时候咧，成日都令人哋有一种昏昏欲睡嘅感觉。哎呀，搞到周身都冇力，点算啊？唔紧要，有啲人咧会因为闷热甚至乎失去胃口嘅，咁所以我哋要注意住均衡嘅饮食。啊，又有啲人咧会因为太热啊，变得烦躁，甚至乎咧出现便秘啊，或者咧就哎呀，成日去厕所又容易头晕等等嘅症状。夏天咧出现呢啲症状，其实咧都几麻烦噶吓。啊，心理上嚟讲，热嘅天气会令到人哋觉得几唔舒服嘅。我就肯定系一个咧好怕咁热天气嘅人啦，所以咧我都有唔同嘅方法咧准备去应对嘅。好啦，咁由于天气热啦，身体可能要用更加多嘅力量咧，去到调节我哋嘅体温啊，即系我哋唔可以咧又太热，又唔可以太冻噶嘛。好，不过咧，我哋讲呢个晨光百科之前咧，咁啊电话拨通咗啦。今日朝头早咧又打俾钟哥，早晨啊，钟哥，早晨啊，钟哥。 突然之间打翻俾你添， 哦，唔紧要，我哋揭揭下本书啊，咁啊，唔紧要，好似饮茶一样，睇睇下报纸隔篱嗰个咧，突然间，诶、哎，又入嚟熟噶 ，friend 嚟噶，咁梗系又倾两句啦。 诶，真系唔好意思啦， 唔紧要， 就添， 唔紧要啊，有啲咩同我哋讲下，咁我哋又可以继续讲噶嘛，系咪？ 诶，咁就好快讲两句啊，吓，咁就讲下咧，关于啲嘢分开做啊。咁话说点解无端端讲呢一样嘢咧？最近我一个几唔好嘅习惯， 哦，做咩咧？ 瞓觉分开瞓，啱唔知点解咧？近呢一几个月咧， 嗯， 一食完晚饭之后咧，即系通常我都几早食嘅，即系譬如七点钟咁上下我就食饭噶啦，夜晚个餐， 嗯， 咁啊食完之后咧好眼瞓， 嗯， 咁啊系直头瞓到即刻熄掣嗰啲咁样， 吓， 咁跟住就即刻瞓咗， 吓， 咁瞓咗之后咧。咁大約咧就去到十二點鐘度咧就會起身， 哦， 咁瞓咗五個即係食完飯即係大瞓咗四個鐘頭到啦， 嚇， 跟住起身你唔會即刻瞓得翻噶啦嘛，咁咪做嘢啦，做嘢做嘢做嘢，咁啊做到咧大約三點零鐘咧又會瞓覺啦， 嚇又瞓啦， 咁跟住咧五點零鐘要起身啦嘛， 嗯， 即係準備翻工咁樣， 嗯， 咁於是者咧我每日其實都瞓到有六個鐘喎， 誒、欸、好好喎、啊，其實都， 咁但係就分開咗兩節咯， 嗯。 即系我食完饭就瞓一节，瞓咗几个钟，然之后咧、哦、起身再做几个钟头，跟住又瞓两个零钟。 饭都可以分开食噶嘛，钟哥。 其实系咪得嘅咧？嗱，你都讲啦，饭可以分开食。咁我之前咧听过话，譬如话叫我哋咩每日行几多级楼梯，就系身体好噶嘛。 系啊系啊。 咁我好记得咧，嗰个运动专家讲咧就话，你唔使一日行晒，你唔使一次过行晒噶。你总之，譬如你每日行100级。 嗯。 你可以分三次，每次行三十零级。 嗯， 总之你一日里边行咗就得噶啦。 系咯， 又系，咁唔通我连瞓觉都可以咁样分开瞓？ 吓， 咁譬如话成日都话长命功夫长命做啊嘛。 嗯， 你唔使一次过做晒噶。 嗯， 你又可以分开做噶。 系咯， 咁其实嗱，同埋你供楼都系啊，你唔使一次过俾晒噶。 系啊， 你可以逐个月逐个月供噶嘛。 嗯， 咁其实系咪所有嘅嘢都可以咁样分开做？ 啊，可能真系可以分开做。 是不是呢？ 是啊，我觉得是啊。 如果这个道理是对的话、 啊、 如果有一天小白同阿小小白同你说、 啊、 阿爸功课不是一次过做的、 啊、 我分开做你会怎样跟他说、 我就是想讲这件事了、啊、既然钟哥讲开即是、小朋友做功课呢他回到家呢通常呢我会叫他例如他有五样功课啦五样功课一次过做呢是辛苦所以我真的会跟他说你分开做你譬如、回到家吃完饭你先做了两样先、嗯做完嗰两样之后咧，跟住你，我俾你玩一阵咯，跟住轻松翻啦，跟住又再继续做埋嗰两样，跟住再俾佢玩一下或者食下嘢，跟住最尾埋冷咁样就又做埋嗰一样。咁佢真系舒服啲噶、哦。 嗱，如果系小白同阿小小白再讲啦，阿爸系啊，我即系分开做，但系你叫我做咗两样先啊嘛。 嗯。 如果我两样嘅其中一样，我都做一半，跟住就停低。 嗯。 我都系分开做、 哦。 哦。咁又得唔得咧？阿爸。 咁又唔得啦。即系嗱，五样入边咧，譬如先叫佢做两样，咁嗰两样咧就唔可以再拆件噶啦。咁系啊，如果唔系就佢连埋嗰个少少决心咧都冇嘅话咧，咁无论点样拆佢都系唔会想做噶啦。所以去到呢拆细咗，一定要做完噶啦。 阿爸，咁你又点即系个标准喺边度啊？嗱，你又话可以分开做，而家我话分开做，你又唔得咁样。 哦， 好难解释、 去到呢啲位咧，解释俾佢听，佢都唔明噶啦。喺呢个时候就要讲一句说话啦、 咩啊？ 总之阿爸讲嘅你就听啦。王牌， 好啦，翻嚟再讲啦。 好啦，翻嚟再讲过啦，一阵间再见。 我是梁明忠，我有一个习惯，就是每朝主动同其他人讲一声早晨。 神光第一线， 晨光百科。 好啦，啊，我哋又同钟哥讲完几句之后咧，又揭翻我哋嘅百科全书。首先，钟哥就话瞓觉都好似瞓咗几晕咁样啦，吓系噶，有阵时咧可能真系正如我哋百科全书所讲啊，因为我哋嘅身体太热咧，咁有阵时都会影响咗我哋觉得，哎呀，好容易攰啊。头先讲到咧，就系因为我哋用咗好多嘅力气啊，去到咧就系调节身体嗰个嘅温度，即系同出边就室外嘅环境嗰个温度差，咁所以咧有阵时会令到我哋血管扩张，咁啊等血液咧可以流到去近皮肤表面嘅地方。除了血管扩张之外，人体亦都会排汗，当汗水蒸发的时间，其实就会带走这些热气，所以我们的心跳和基础的代谢率亦都会增加，这个亦都是觉得为什么我们会累和昏昏欲睡的感觉。除此之外，天气热有时还有一些症状，例如是水喝得太少，流太多的汗都会令到我们身体脱水，电解质失衡也都会造成疲倦。好啦，亦都因为皮肤是身体调节重要的一个叫人体器官，所以如果紫外线直射皮肤的话，或者引发晒伤，都会容易令到身体脱水的。而原来脱水也会导致就是便秘和胀气，天气太热都会冇胃口嘅，咁亦都咧会令到身体入边嘅血糖咧降低，咁所以呢啲咧喺天气热嘅时间，大家都要记住啊。48分啊，咁啊，今日朝头早咧喺我哋嘅职场 KOL 系列 ，Apple 介绍翻只歌先，《万镜》嚟自吴若希嘅。啊，职场 KOL 系列都会讲行山，有阵时未必净系讲行山路线，反而天气热啊，或者仲有啲咩特别嘅行山技巧咧，咁我哋喺今日嘅节目入边一样咧，会邀请到啊，我哋嘅专家上到嚟咧，同我哋喺节目入边咧，好好地分享，等啲行山等山友咧多啲发宝袋喺身上面啊嘛。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咧喺我哋嘅职场 KOL 系列入边啊，咁啊揾到香港山艺协会总教练啊梁子浩 Sunny Sir 又同我哋讲下啲关于行山嘅事情啊。早晨 ，Sunny Sir。 喂，早晨啊，小白。 早晨。 好耐冇见你咁样啊。 系啊，因为疫情咧忽高忽低啊，咁我哋又要注重呢个社交距离，咁所以都系电话录。 冇办法 啦。咁但系即系都见到而家天气天口兴啊，哇！我真系日日都食住凉粉啊，要唔掂啊？哇，好热啊！咁但系咧， 好热啊，真系好热。 其实我有阵时都有咁热嘅天气咧，去行下山嘅。咁但系咧，我就真系会选择嘅路径上边咧，要花少少心思啦。咁我个方法系咩咧？系啦。咁有阵时如果我下昼收工嘅咁样，咁但系又即系心引起啊，因为我哋呢啲即系叫做山友咧，心引起啊，就做咩咧？就中意咧去行山，系啦。咁啊，行下山就觉得个人舒服嘅。咁但系，如果你叫我再去行 其中一個山，譬如八仙嶺咁樣，八仙嶺最出名嘅地方，除咗佢係高咁啊，山峰上落多之外咧，因為佢冇遮冇掩，夏天咧 好突， 好突。夏天咧，我都有喺節目分享過，我真係試過最高咧係去到47度嘅，即係我自己手頭上嘅温度計。咁啊， 即係暴曬啊嘛， 暴曬啦， 暴曬好合理啊，係 啊，即係上邊其實都有啲位係有河道嘅，咁但係條河都乾咗啦，咁 好誇張喎、 啊，好誇張。咁你連埋啲樹一棵條腰咁高嘅樹都冇俾你遮陰，所以真係唔好去啊嚇。好，另外一啲嘅方法咧就譬如係我選擇嘅咧。揀一啲有樹蔭，咁所以其中一條嘅道路就係、是都好出名噶啦，都唔使話驚講完之後啲人湧過去啊，就係嗰條已經非常之出名喺松仔園附近嘅大埔坳自然教徑。咁你知邊度啊？咁嗰度有分，我哋都有介紹過，有分 冇錯， 紅色啦、藍色啦、黃色啦，同埋啡色嘅。咁十公里。七公里，跟住系五公里，同埋好似系唔知两公里定三公里咁。 两公里就一上一落啫嘛。 系啦系啦，咁佢嗰个位咧最优胜嘅地方系咩咧？佢第一佢小桥流水，佢永远都有水流嘅。另外咧就系、 是， 即系佢行嗰条蓝色路咧，就一定有溪水。另外就因为佢基本上大部分嘅路咧都系有树荫、哦。 冇错，系啊，等切种落去噶。 系咯，咁啊，同埋嗰度嘅叫做动物咧嘅物种都非常之丰富啦。馬騮啊、野豬啊，同埋香港嗰啲鹿咧、赤幾啊，都齊曬嘅。即係你好彩，你又見到啦咁樣。咁、 哦、 所以 好難見啊。 係啊，赤幾咧其實 好難見啊。 我有拎過鏡頭去揾佢嘅，但係我只能夠聽到佢叫，就 好似狗仔叫聲。 冇錯啦，冇錯啦。但係真係一係真係好難揾啊！佢太細膽啊，佢離遠咧聽到少少聲，佢已經走㗎啦。 可能就係咁樣先保護到佢。 冇錯，咁呢個都係嘅。咁所以。譬如我有阵时同啲叫做吓、啊、山界嘅摄影发烧友咧，去想上山去揾佢，其实都真系要成个过程好安静，真系行步路咧、啊，你都要好似做贼咁样嘅，咁先至有机会咧去见得到佢哋嘅。好啦，咁啊，但系呢啲题外话就唔讲啦，咁讲翻咯，天气热，咁啊，如果我哋喺选择路径上边咧，行山嘅路径，有啲咩 tips 俾到我哋咧，新理想？ 其实就头先你讲晒噶啦，我哋可以今日节目可以讲完啦。因为好多时候咧，大家咧都系而家好兴咧就上网睇，即系譬如边个行过啊，咁样留意翻。 嗯， 其实你睇片咧都有啲小技巧嘅。 嗯， 通常大家都会 fast forward， 佢揿快啲去睇嘅。 系啊， 你睇佢嗰个光度。 嗯， 即系如果佢成段路咧，哇，都残晒眼啊，好光啊，咁啊唔多树荫噶啦。 嗯。 咁嗰啲就你今個禮拜啊，或者呢幾日咪唔好揀咯。 係啊係啊係。 咁另外咧就睇地圖咧，都睇到少少嘅端倪。 係係咩？ 係冇錯。 係。 咁我哋成日都教班啦、啊，咁啊等高線，大家唔知道有冇印象係咩嚟㗎啦？ Jogger 教嗰啲咯。 係啦，冇錯啦嚇，中學一年級就學㗎啦。如果你唔記得唔緊要，講少少。其實一個圈一個圈咁樣咧，就即係等於將個山一個同一個水平一刀，二十米切一刀，二十米切一刀，好似餅咁樣嘅，咁然後搭翻起佢，咁佢就個山形地勢就一目了然啦。咁即係話咧，如果個等高線咧越完整一個圓圈咧，就係、是、高點，即係最高嘅點啦。咁當然睇數字啦嚇。咁、 啊、 其實咧呢啲咧我叫做山頭仔嚇，小山丘。 小山丘， 咁你可以對翻四周圍嘅環境。 會唔會坊間其實都有啲地圖或者 app 咧，其實都係好容易揾到呢啲？呢啲線啊，即係睇到個山勢地形噶， 有不過就唔賣廣告啦、 嗯。明白，咁啊，聽眾自己揾啦嚇呢啲。 啊，仲有個賣咩 Hong Kong 即係政府嘅都有嘅。 係， 咁我啲政府嘢就唔算賣廣告啦。 嗯嗯。 啊，咁嗰啲 Apps 嘅空間，你只要即係上啲嗰啲 Apps 嘅地方啦，咁、嗯、你就打行山遠足咧，就好多個大扎噶啦。 係啊，係啊。 啊，咁甚至乎我哋平時教班咧，都必定會用嘅一種叫做 HM20C。 系 HM20C， 呢个系政府嘅测量图。 嗯， 咁呢张图咧就将香港分咗16份。 嗯， 如果你行西贡嘅就买8号图。 嗯， 行马鞍山沙田嘅就买7号图。 嗯， 咁啊去政府测绘处都买噶啦吓。咁你买嘅时候咧，其实就好仔细、好清晰。 嗯， 所有山形地势就等高线show晒出嚟噶啦。 嗯， 有冇河流啊？山头几高啊？全部睇晒。 嗯， 咁当然你话啊，我真系冇学过喎、啊。咁你就要睇下啦，因为而家算。就算大家好轻用嘅手提电话嗰啲 apps 咧，张图咧其实都系得等高线嘅啫。 系， 暫時就未有立體感嘅。 係，我而家都係特登同你傾嘅時候開咗，係啊，真係淨係得等高線啊，冇平面圖咯 ，2D。2D 其实每次同你做节目咧，都觉得好似我考紧试咁样嘅。如果我信息少少咧， 你知唔知道我能够即刻印证到你嘅说话咧？咁啊，先证明到你嘅权威。你随口噏啊，即系已经系秘笈啊嘛？你知唔知啊？ 好啦，啲听众唔中意听我哋咁样吹水。 不过咧，即系你讲开 app 咧，其实政府嘅其中一个嘅软件啦，咁嗰个软件咧就系郊野乐行远足留中咁嗰个嘅政府嘅开发嘅软件嚟嘅。咁佢入边一打开嘅时候咧，都可以喺今日咧提一提。咁佢入边咧一打开个 app 已经记得一个叫高危地点。所謂高危地點咧，咁已經係將譬如跟住一個表啦 ，column 啦，一個出咗嚟啦。咁左邊咧就寫住，譬如我先讀頭嗰三個啦咁樣。城門，跟住就寫住高危地點嘅名稱咧，就城門一帶就係大城石間，跟住郊野公園、獅子山，跟住就會話俾你聽，獅子山山頂咁啊高危係啦。跟住例如係船灣咁樣，咁啊寫住新涼潭瀑布。例如八仙岭咁啊，写住仙姑峰石崖，俗称马骝崖、平南石间咁。咁呢个咧，其实几值得大家咧，因为政府讲嘛，咁啊就要可以上去睇一睇。咁啊，亦都系肯定呢啲地方咧，就经常都要出动呢个直升机嘅。咁啊，如果大家去选择嘅时候咧，呢啲时候个第二天时咧，咁啊更加唔好去啦吓。咁啊，去啲安全啲嘅地方。 呢度要讲多一句， 系 因为当年咧，佢出咗呢一个嗰个叫做高危地带之后咧， 系。 有班高手啦咁咪就我就根据呢度就全部挑战佢。 係啦。 咁我就觉得件事本末倒置嘅，你叫你唔好去。 嗯。 係真係因为有危险。 嗯。 你去咗呢都唔係有啲咩威水嘢嘅。 係 呀。我觉得冇嘅。 係冇嘅冇嘅呢个。 最威水呢就係玩亦都仲有条命返嚟玩。 啱啦。 威啦。 係呀，有得玩嘛先至人生係咁样嘛。 所以睇睇大家嚇，嗰啲真係叫你唔好去就 算了，就唔好去啦，唔好諗住刻意去挑戰啊嚇。好，咁啊繼續講咯，咁啊講到唔同地區有唔同地圖啊，頭先。 哦，係冇錯，每一份佢分16份噶嘛。 嚇、 啊。咁但係唔係，我真係睇呢啲叫做測量圖咧，叫高空拍攝地形圖咧，好、難搞，因為初哥未必搞得掂。 嗯。 咁佢都很好好嘅，好睇心，即係好睇貼咁啊嚇。砌心字咧就有一隻叫做叫郊遊圖。 係。 咁就會將香港啲郊野公園咧，就四張就涵蓋曬嘅啦。 哦，咁啊，湊夠四張就集齊咗香港郊野公園地圖啦。 係啦，不過呢個記住，佢書局未必有得賣。 係。 咁啊，啲行山鋪咧，就呢啲都唔賣廣告啊。啲行山鋪咧，就多數都有嘅。 係。 咁啊，自己去揾一揾啦。咁啊，第二樣嘢咧就係、是、地圖銷售處都有得賣嘅。 地圖銷售處，請問 喺 邊？ 係啦，喺邊度咧？喺油麻地。 係。 以前叫做Eastern Hotel 嗰個窿窿雲 哦 ，OK OK， 即係北區法院對面嗰度有一個啦，跟住喺北角政府合署都有， 係 啊，放心啦，兩個我成日背嘅啦，應該冇錯啦， 所以要揾咧就一定有嘅。咁啊，你話喂，而家啲 app 都咁發達咯，咁啊，仲要買嗰啲地圖？其实两只 好多噶， 好睇好多，系啊。 即系我可能我系老古板啦，我都系中意睇实体嘅嘢咧，多过睇。 你错啦，你真系专业啊！因为专业咧就知道咧，第一你喺啲叫做出边嘅地方啦，去到郊野嘅时候咧，个 mon 咧基本上大部分咧都系反光，同埋大部分都系好热嘅，即系个电话你长期开咧系好热嘅。咁你去到如果山上边咧，其实。电力对一个行山者嚟讲咧，系其中一样救命同埋系非常之重要嘅能量嚟嘅。 冇错，冇错。 系啦，咁啊，所以都系要 keep 住啲电啦，同埋个屏幕其实有阵时睇得唔清楚，反而用呢啲一张张纸咧更加清楚。 我都系中意喺张纸上面笃下笃下笃下度下度下。 啊， 咁我哋会带埋个指南针咧，可以度埋距离啦，度埋个方向啦。 嗯。 咁其实就好玩过，净系攞个 Apps 跟住去行。 嗯， 即系你俾电子器材带住你鼻子去走啊，定系话我自己闯我自己天地咧？咁就个分别喺度啦。 明白明白，系咯。咁大家喺路线上面啦吓，咁可以根据 Sunny Sir 嘅 tips 咧，就揾一啲啱自己喺第二天时都可以享受行山乐嘅地方啦。唔该晒 Sunny Sir， 下个礼拜再讲， 拜拜。 拜 拜。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

知会唔会落雨呢？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晨光交通天文台喺星期五嘅早上咧，一样咧会同听众啊吓睇睇啊。到底出面嘅交通情況係點嘅？咁如果行出行入啊，翻工翻學嘅話咧，咁啊，梗係要黐住我哋晨光交通天文台啦。咁有白元浩喺度啦，仲有 Toby 都喺度。早晨， 早晨啊，小白。 做咩聽到我講早晨要窒計嘅你？ 唔係啊，我諗住即刻同你早嘅，不過見到你又好似仲未講完咁樣，我即刻收一收先。 介紹下你啊嘛， 係啦， 耐唔耐温故知新咁啊，講翻啊，有 Toby 喺度，有白元浩喺度咁樣。 系啊， 可能我哋有啲新嘅听众噶嘛， 咁啊系，系啦，咁啊等大家都知道你叫元浩啦， 我系叫白元浩 ，OK， 小白， 小白 ，OK， 都系元浩以前净系得一个监制咁嗌我， 系，咁都可以再有第二个人咁嗌， 冇真系冇啦， 系啊，咁我哋咁嗌你咯，而家我同芭比都可以咁嗌噶， 嗌翻我白元浩小白啊， 系啊，你咁强调个姓氏啊， 系啊，好，咁啊交通情况系点样咧 ，Toby？ 好啦，先讲下今朝咧，有两个爆水管嘅位置咧封咗路噶，咁喺佐敦。道因为爆水管，佐敦道去伊利沙伯医院方向，近住加士居道嘅第二线咧，而家系封闭噶。重复多次咧，就系佐敦道去伊利沙伯医院方向，近住加士居道嘅第二线系需要封闭。咁另外，石荫嘅童子街就有水管急修啦，做咗好几日噶啦。童子街来回方向，近住石荫商场一段仍然要全线封闭。 成个星期咯， 系啊，呢个都可能嗰啲水管真系都爆得几劲啊， 系啊，几旧下， 系啊，可能。所以都需時啦， 快啲更換佢啦嚇。 係啊，因為同埋全線封閉影響咧比較大啲啊，希望快啲搞掂啦咁樣。咁有幾條嘅九巴路線都要改到行駛啦，咁大家經過咧都要留意啦。隧道方面咧，暫時公主道過海，龍尾就理工灣位；將軍澳隧道嘅將軍澳入口咧，車龍係去到電話機樓嘅。路面方面，渡船街天橋嘅加士居道近住進發花園嗰段咧開始慢車噶啦。咁今朝交通咧就係咁啦。 今朝睇交通情況咧，甚至乎開埋嗰、那個地图睇下啲塞车咧，其实都觉得今朝真系算系咁。 系啊，算系咁。 系啊，算系几路路畅通，同埋啲车龙又唔系特别长。 系啊，好似再少咗啲车。呢排都觉得咧，交通冇咁多车啊。 唔知系咪星期五咧，有啲人即系见到天气热咧。特登請多一日架唞暑， 哇！值唔值得特登咁樣請啊？ 梗係值得啦，真係好熱啊出面 係 係啊！ 琴日嘅天色就好值得大家睇啊！ 我尋日傍晚嗰個嘛， 係啊，非常之靚啊！ 我睇唔到啊， 你睇唔到 啊？係啊，我都留意到啊， 我係隱約咋。 但洗版我見到 internet 嗰度 係啦，個個都影曬上去。 係啊，你有冇反應啊？ 我有影，但係影得唔靚，我完全唔喺嗰啲好空曠， 所以冇擠出嚟啊。 係啊，冇啊，我又唔喺嗰啲海邊，又唔喺城，咁淨係喺屋企樓下嗰啲望上去嗰天空係得少少位嗰啲。咁樣咧望上去，咁先望到少少啦。咁但係都好啦，望到少少個晚霞都開心嘅，係咪？ 係嘅， 係啊。咁不過小白咧有啲嘢就唔係咁開心啦。點解？點解咁講咧？今個禮拜日開始咧，我諗你都可能有聽過，搭的士咧係貴咗啦。 哎呀，係喎， 係啊。加價，因為的士嚇咁啊，無論係市區啦、新界同埋大嶼山的士咧，都會加價嘅。咁啊，落期嘅收費咧，全部都會加3蚊。 哇！ 咁啊，市區啊仲貴啲啦，24蚊啊本身係咪？而家27蚊嘅起標。咁然後新界咧就係23.5起標啦。大嶼山的士咧就22蚊嘅。咁啊越嚟越貴啦咁樣。咁啊裏邊咧仲有啲係因為我以前搭新界或者大嶼山的士嗰啲咧係10几蚊起跳噶嘛。咁而家 哇都好以前啊！你講緊係 好以前噶係。 我譬如讲我细个嘅时候，红的5蚊起标啊， 真系噶！ 我印象之中系5蚊起标，跟住佢唔系电嘅，佢有嚿嘢咧系嘎啦一声，由上边拱落下低嘎嘎啦咁，跟住就有个有个标开始跳，佢真系好似啲时钟咁样跳嘅，佢就唔系电子嘅，我意思系系啦，即系佢系用一种滚轴式嘅数字显示嘅咁样系啦。 哦，呢个真系冇见过啦，咁就 你历史博物馆就见到 嘅。哇，你已经值得去历史博物馆度有啲你可以去做讲解嗰啲 可以啊，系啊，请我。 导赏员系，咁我反而5蚊起标，我印象系雪糕车啫。我当年买雪糕嗰啲系5蚊噶咋，但系而家都当然加咗成倍啦，系咪？ 系。 咁好啦，讲翻的士先啦。嗱，咁头先就话每一个落标咧，即系起标都会加3蚊啦。咁然后你知道搭的士就短加长减噶嘛，系咪？咁所以咧，如果搭的士，你譬如搭红的咁样啦，如果一开始起标咧，然后每一次跳都系1.9嘅，每跳一下就 9， 系啦，9。咁去到后尾你去到即系长途啦，就会再3咁样跳嘅。 而家都系3定系新？ 新收费之后就系会再调整定系点？ 呢个系调整咗，加咗一毫子。 哦，即系之前系过二，而家就即系段加长减，咁就远即系远咗啦。咁都系会加一毫子， 都系加一毫。其实咧，无论系红色、红的啦、绿的定蓝的都好咧、全部都系一开始咧短途嘅就加两毫啦、去到后尾诶唔系长途加两毫，应该系长途加两毫，后尾短途咧就会都系加一毫咁样啦。咁、但系咧当然就会贵咗啦。咁、不过另外有啲即系行李费咧，就一样都系六蚊，就冇加价嘅。你如果要开车尾箱咁样就六蚊啦。 行李费其实有阵时咧，啲的士大哥咧，你照挤嘢喺嗰度，佢都唔收噶。 哦， 真噶，系真噶。 义务咁帮你即系算 啦。系啊，即系有阵时我自己，譬如诶拎住啲嘢，跟住我同佢讲，要车尾箱挤啲嘢啊。啲的士大哥挤完之后，其实佢都唔收。我觉得真系好好咯。 几好 啊， 系咯。 系啊，即系令到我觉得，即系对的士嘅好感啊，增加咗好多咯。咁令到我会继续更加多机会就会谂下搭的士啦，咁样咯。 系、有时候有啲乘客咧，为咗悭啲六蚊，你知好兴啊，夹硬将啲嘢摆喺自己坐喺度嗰度咧。咁、其实自己又坐得唔舒服。 舒服 咁样， 你都搭得的士咯，咁算啦。是不 是是啦，其实是的。 货安全都很重要的。 是啊。不过有时可能真的有些东西摆不到车尾的。那你就焗住要摆中间那些位置，可能很长那些东西。不过呢动物方面都是5蚊，还有电召服务都是一样5蚊，即是这些就没有加价了。行李啦，买带动物啦，或者是 call 的士都是5蚊的。这个新的收费会在今个礼拜日开始生效了。所以运输署就提醒各位市民今个礼拜开始要给新的车费了。可能呢其实你知刚刚转这些新的车费的时候呢，嗰啲的士司機未必嗰部機啊，未必轉得咁快，咁所以咧，可能嗰一日仍然係顯示一個舊嘅， 仲、有個就一張紙噶嘛， 係啦， 過咗膠嘅嗰張， 係啦，就俾你對照啊，係 啊，對翻咁樣， 係啦，咁你到時候咧，大家就要俾個新嘅車費啦，要留意一下啦，咁樣。咁另外嗱，講開的士小白，另外你都知道的士咪好多嗰啲電話擺喺車頭嗰度嘅，係咪？呢個咧亦都係開始有個新嘅安排， 哦、 即係 都有留意到新聞報道。 係啊，有留意啊，佢就會規管啊、之後咧，可能的士就唔可以再擺太多部嘅電話啊，或者擺任何嘅流動。 都唔 係淨 係的士嘅，所有駕駛人士都要留意啦。 其實係嘅、即係不過只不過的士特別多啦，成日都見到。咁咧就政府建議啊，之後就會修例啦，唔可以擺多過兩部電話喺個車頭嗰度噶啦。咁、然後咧嗰啲嘅裝置咧，即係嗰啲電話亦都唔可以遮挡你个视线咁样，咁、到时候如果你真系违反咗咧，各位司机系要被罚款450蚊噶。 系，咁大家就唔好将即系自己辛苦赚翻嚟嘅血汗钱咧、就因为违规啊，咁啊就俾晒出去啦吓。 系啊，同埋都系为大家安全着想啦， 冇错啦。 咁都系一个好嘅条例嚟嘅呢个。系 啦，咁啊希望咧即系的士业界都越做越好啊吓。 系啊， 令到你乘客咧就越坐越开心。唔该晒 Toby， 唔 该晒 小白。 咁啊天气方面问问阿欧先，早晨阿欧，早晨。 喂，早晨，早晨。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 系咁啊！快出同我哋睇下天气点。 喂，今日天气都系正嘅，不过都系嗰句好热啊吓，咁啊蓝天白云都见得到啦。我估咧今日日落咧有机会好似琴日咁样消失啦。 哎呀，我寻日 miss 咗啊，等我今日喺度等啊呢个日落先。 系啊，机会咧即系唔止一次嘅，要你肯等待咧就会有。 冇错，机会亦都系留俾有准备嘅人嘅。 冇错，吓详细俾你讲讲天气啦。 好，唔该晒啊。咁、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方面，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嘅气温大概32度，新界再高多一两度噶。咁啊，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展望啊，高温天气会喺周末以及下个星期咧，咁啊继续都系持续落去嘅。咁啊，大家留意住呢个天气嘅变化啦吓，热啊，千祈唔好。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6%。咁啊，见到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咁啊，属于咧就系一至到二低水平嚟嘅。咁啊，29度嘅气温啊，大家都要注意住咧。咁啊，天气炎热啊，啱啊，饮多两啖水啊。 晨光大学。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我哋晨光大学咧，咁啊电话旁边啊有啊周树佳啊佳哥喺度，咁啊民间风俗研究者啊佳哥，早晨佳哥， 喂早晨各位， 早晨，哎呀非常之精神，佳哥真系好啦，咁啊又可以同我哋讲下咧，咁啊一啲香港嘅典故，上一回啊我哋咧就讲到咧，其实喺呢个北宋嘅时候都已经有好多嘅人咧就迁徙咗落嚟香港啦，咁啊其中我哋讲嘅姓氏咧，咁啊姓邓嘅。好啦，嚟到香港之后咧，咁啊上次嘅话上听翻上一集啦，咁但系姓邓嘅一个家族咧，佢哋嘅故事跟住继续点样发展落去咧？我见而家好多姓都系姓邓嘅喎，吓， 好犀利啊！ 系咯， 呢班姓邓咧，咁啊佢嘅祖先由喺北宋落咗嚟，最早就喺呢个锦田啦。咁、其实落脚咁啊起楼啦，住啦，系咪啊？喺度发展啦，咁样，咁啊其实都。去咗過咗幾代之後咧， 咁咧就呢、這個太公咧就有幾個孫，五個孫。 嗯。 五個孫，咁呢五個孫咧，嗱記住咯，以前嘅香港咧就冇話分為咩深圳河啊、深圳啊、 湖尾啦，係啊係冇噶。 佢哋咧當時喺香港咧，其實係歸東莞啊，東莞管嘅。 即係香港係屬於東莞嘅地方嘅意思。 係啦， 哦。 咁嗰陣時候咧，佢哋啲孫嘅發展咧，部分嘅孫咧就慢慢就移咗上去東莞住。 係。 东莞住，咁但系咧就唔系全部嘅喎，咁啊有两个孙就留翻喺呢一个嘅呢个孙啊应该系隔咗几代嘅孙啦，唔系话第三代嗰啲孙啊，个子孙啊， 隔多几代嘅后人， 系啦后人啦，咁啊好啦，咁样咧就有两个就留翻咗喺香港区里边，今日嘅香港区里边， 系 一个继续喺锦田住， 系 一个。就去咗一个新嘅地方，开天辟地。 诶、去咗边咧？ 新村就系平山。 平山啊， 平山啊！ 之前嗰个就讲到喺锦田啊， 冇错。 咁啊，即系另外一个姓邓嘅分支就去咗平山、 啊。系啊，咁、平山嗰度有文物经啦、啊。 系 嗱，文物经嗰一粒村，就系由锦田嗰度咧分咗落嚟之后咧，喺度开村嘅。 嗯， 好啦。咁呢個太公叫咩名字呢？叫做鄧元貞。 係。 貞呢就係士字邊就個貞字嗰個貞嗰個貞。鄧元貞。係。咁呢個鄧元貞呢佢幾時去平山呢開呢咁應該大約呢都係喺呢個南宋末期個左右啦。 哦。 南宋時間啦。 係。 咁樣啦。係。咁佢就帶埋個仔。帶埋個仔落去嗰度住嘅。咁呢佢初頭咧，佢就唔係話去咗今日文物徑嗰堆嗰度起屋喎，冇啊，冇咁快。咁佢喺邊度咧？佢咧就其實嗰時咧，佢同我而家啲人即係諗買樓個心態一樣嘅啫。咁去到嗰個地方，喂，隔離左右都係仲都係荒野啊，冇人煙啊咁樣。咁佢想揀咩咧？揀即係古人家揀風水啊嘛。 係啊，背山面海嗰啲佢想。 係啦，要揀好嘅。咁咧，咁佢一去到個地方，未揾到喎、 啊， 好啦，是但揾，是但租住的地方，是但住住先，跟住咧附近咧行下揾咁样，咁样住喺边个地方咧？哈，嗰时有嗰一条古村嘅村名，而家冇咗噶啦，但系一个名咧，同而家啊新界嗰个香园围啊， 哦，香园围嗰边， 系啦。同一個名字都是叫香園圍， 欸啊、即是、粉嶺再北少少喎。香園圍，我記得 係。呢個香園圍就邊界啊？即係邊界打鼓嶺嗰邊啦。 係啊係啊係啊。 但係唔係，以前咧，原來喺南宋嗰陣時候咧，喺呢一個元朗呢一邊咧，都有個香園圍嘅。 欸，竟然有啲咁嘅事、啊。 即係今日邊度咧？即係今日近住唐人新村。 哦，即係平山都係平山一帶咯。 係啦、啊，都係近住，但係咧。平山咧就落咗，即系斜咗落下边噶嘛。 系 啊，咁咧就佢喺上边，上啲就近住，即系今日个唐人新村附近。 嗯， 好啦，咁喺嗰度咧，佢左揾右揾，就揾到今日咧平山呢个位置嗰度咧就住落。 哦，系啦， 咁咧好过瘾噶。 嗯， 佢有个古仔噶。 系， 佢点解去揾到呢个地方咧？ 系咯， 哦，佢发梦啊！ 发梦？ 发梦？发梦咧就佢就梦到啲鹿叫啊！ 鹿啊， 鹿叫，系，咁佢醒咗之后咧，就话哇，鹿鸣啊，鹿鸣系咩咧？系古人咧，即系有功名嘅地方啊， 系， 即系鹿鸣宴啊嘛，有功名先饮嗰只，先去饮啊，饮嗰只鹿鸣宴，咁咧，于是乎咧，佢就觉得，咦喂，呢个地方旺喎，掂喎，咁样，我子孙有功名喎，咁于是乎咧，就喺今日嘅平山呢度咧，就开始咧就买地啊，起屋啊，咁样嘅，啊，咁咧就，所以咧。平山嗰度咧有个土名，叫做鹿鸣岗。 哦，哎呀，原来鹿鸣咧，即系喺我哋中国传统习俗嚟讲，系即系都系一啲好事嚟 嘅、 哦。 有功名先饮嘅，饮宴嘅嗰一餐叫鹿鸣宴。 系 啦，即系鹿鸣咧就啲鹿叫咧，系一件好事嘅，系、个好嘅预兆嚟嘅。 哎呀，我有阵时行山咧，都听到香港啲鹿啊，嗰只叫做赤颈嗰只鹿咧，会喺度叫。哎呀，真系 个黄颈。 哎呀，好兆头啊！ 系啊，香港有好多地方叫鹿湖啊。 鹿湖 点解嗰只鹿其实就系呢啲咁嘅，即系唔系好似好大嘅鹿仔呢啲咁嘅赤鸡系嘛？ 系啊，赤鸡咁样。 系赤鸡咁样系咯。好啦，咁咧 嗰呢個鹿鳴崗就即係邊度咧？就係、是、今日平山文物徑鄧氏宗祠後邊嗰大嘅地方，就叫做鹿鳴崗。 哦， 就係嗰度啦。 而家都係叫鹿鳴崗噶嘛，係嘛？ 土名叫，但係咧冇地圖打出嚟啦。嚇，係啊，好啦，不過咧。据嗰啲即系啲村民讲啦，佢话喂，我哋太公啊落嚟平山嗰阵时候咧，就其实系有少部分嘅居民喺度住嘅。吓，即系咧，嗰阵时咪讲过咧，哇，嗰个年代会唔会香港冇乜人啦？咁其实嗰边都已经有间唔中都有其他嘅姓氏啊。 系， 除咗姓邓咧，佢都有其他姓氏喺度住噶啦。咁平山早期有咩姓氏喺度住咧？姓陈。 哦，陈。 姓陈。即系今日喺平山邓氏宗祠嗰一带咧。基本上都是姓鄧的啦，但是早期的時候呢是有幾家其他姓氏的，其中呢就是姓陳。 喂、那些姓陳的叫做真的又叫原居民啦、 啊、 就真的在南宋之前又已經在那裡住緊的了。 是啊是啊在那裡住緊、哦、其實跟姓鄧的一樣就是走廊走廊在那裡住緊嘛。 是啊是啊是啊。 不過後來姓鄧突然間平時生了很多人，姓陳就不夠他們多不夠他們多咁樣咁解咋嘛。 是啊，咁所以即係姓鄧嗰啲呢就由呢、這個錦田係咪 是啊， 系啦，就搬下搬下咧，就开枝散叶，就开到呢个平山啦。 系啦、啊，好啦，佢、哦、落咗之后咧，咁啊同啲姓陈嗰度住啦。 嗯， 好啦，住下咧，咁样，咁咧初头都系唔系人多噶。 嗯， 点样突然间爆发咧人口咧？啊，平山人口爆发咧，嗱、啊，佢族谱有记嘅，佢咧有一个太公啊，系明朝初年嘅人嚟嘅。 系。 咁咧，佢都系佢做官嘅。咁咧，佢咧就识啲风水嘅。识啲风水嘅。佢咧就喺边度咧？喺平山今日嗰个天水围嗰边， 系 起咗一个塔。 系 呢个塔就叫做聚星楼。 聚星，好似有啲印象咁 样。有印象，即系文物经里边其中一个好出名建筑，香港唯一一座古塔啊！ 哦，咁我抵闹啦，唔怪之咧，真系有印象啦，真系有喺度嘅。 聚星楼啊嘛， 系 咁啊！聚星楼点解要起聚星楼咧？嗱，咁要讲个地理环境啦，因为早期嘅平山今日哇冚唪都已经系平地啦，但早期的平山唔系咁多平地，今日嘅祠堂嘅一大乡村嗰啲固然系。是陆地啊，但是对出去前面咧，天水围一带咧系海嚟嘅。 系啊，系即系而家望去深圳嗰边啊嘛，系都系海嚟噶嘛。 有天水围有拉船啦，嗰啲海咧其实就系咩咧？即系沼泽啊。 下白泥咯，咪即系下白泥嗰度咯。 一路拱晒出去尖鼻咀啊、流浮山一带啦，全部都系沼泽区。呢沼泽区咧，即系浅水区啦，水退可能见到海底嗰只啦。 我哋今日咧有第二个 terms 嘅，叫湿地啊。 系湿地，啱啊，冇错啊，呢个湿地。好啦，咁咧，其中一条佢咧就喺个湿地隔篱有一条河啊，天水围嗰度条河嘅。 系， 佢就话嗰个风水位嚟嘅。 嗯， 于是乎咧就起个塔喺度。 嗯， 起咗呢个塔喺度咧，有功名， 系 人口会多。 啊， 于是乎咧，啊咁啊变。佢嗰時講過噶，佢嗰本族譜講過噶，佢就話咧，由松啊，去到明，去到遠啦、啊。我哋成個姓，我哋呢度成個姓鄧啊，得十幾人嘅啫咁樣喎。咁啊，但係咧起咗個塔之後咧，就果然開始咧，就個人口就一路咧就開始膨脹啦。 哦， 一路膨脹啦。咁所以咧，呢、這個聚星樓咧，對平山姓鄧嘅人嚟講咧，係、非常之有價值，係好有重好好緊要嘅。 佢直頭係聚仔樓添，係咁生仔喎。 係，仲有功名啦， 仲有 錢啦， 係啊， 乜都聚曬啦，係啊，因為佢嗰個風水位㗎嘛。 哦，個塔都有好多古仔喎，咁樣真係好犀利喎。 係啊，哇！有咩咁好啦？到咗今時今日啦，咁啊有幾條村咧？ 係。 应该有好似系有三围六村，三条围六条村， 哇， 系啦，咁啊，所以人口有几多啦，系咪好犀利啦，系咪？ 系咯， 系咪？ 系咯， 所以就成为咗咧吓喺元朗区里边嘅咩？其中一个咧好重要嘅家族。 哦，所以就由以前到而家咧，即系姓邓嘅。真係喺嗰邊咧，就叫做原居民佢哋嘅古仔就係咁嚟㗎啦。係 啊，冇錯啦。咁、咧就佢就特別啦，落到嚟清朝嘅時候咧、就更加犀利。 係 更加犀利。嗱，今日我就去到文物徑，見到有好多好靚嘅古蹟啦。其實啲古蹟咧， 主要都是在清朝的中后期才出现的。 是。 咁、啊、证明呢在那段时间呢他们那个功名啊、嗯、人口啊各方面呢都非常之非常之呢就好好啦。 是。 咁、啊、很多人做官啦、啊、所以有乜经济能力去起咁多楼啊起咁多古建筑啊咁靓啊保留落嚟咁咋嘛。 嗯。 是啦。 哦咁即係姓邓嘅就真係厉害啦。即係清朝中期真係、嗯雍正啊乾隆嗰啲时候噶咯， 乾隆以后啦， 乾隆以后， 乾隆以后咁即系乾隆以后噶啦，咁啊慢慢慢慢咧就人口多啊咁样咯，咁样咯。 哦，咁啊，大家有知道咗姓邓点解香港嘅原居民啊咁多唔同地方都有姓邓嘅一个典故啦吓。 系啊， 咁我哋吓今个星期讲住咁多先，我哋下个星期系咪？ 我哋再去过远少少，又睇下佢另一个分支就是、下村。 下村好，姓邓嘅下村，下个星期又拜托你啦，佳哥。 好， 拜拜。 拜拜。 今日系7月15日，星期五，农历6月17，适宜嫁娶、开市、立劝、祭祀、祈福、动土、仪骰、入宅。 小白今日唔算特别、哦、 ，Kitty 最特别嘅地方就系唔特别咯。今日记做庙安葬， 知道啦， 放松心情啦。今日都系国际我爱马匹日， 我会对唔同嘅动物送上无限嘅爱心噶啦。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日在新疆乌鲁木齐考察调研。央视报道，习近平今个月12日下午至到13日上午在乌鲁木齐考察新疆大学、乌鲁木齐国际港区、天山区固原巷社区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了解新疆加强人才培养、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扎实推进民主团结进步等的情况。本港新增3674宗新冠病毒确诊，医管局呈报多5宗死亡个案。医管局话已经有方案，有需要时可以将一半急症病床转为定点病床接收新冠病人。当局宣布，经深圳湾口岸、港珠澳大桥口岸和机场往内地或澳门的旅客，如果核酸检测阳性，会即时获发隔离令，安排去社区隔离设施。意大利总理德拉吉表明准备请辞，但总统马塔雷拉拒绝接受，促请寻求对话，避免意大利提前大选。较早前，意大利联合政府内的五星运动党表明拒绝对意大利一项大约230亿欧元的援助参与信任投票，触发今次的政治危机。这项信任投票获参议院大比数通过。德拉吉曾经多次表明政府内必须有五星运动党的成员，但五星运动党表明反对这项援助计划内的部分项目。正在以色列访问的美国总统拜登表示，希望说服伊朗恢复履行核协议，外交是实现伊朗无核武器目标的最佳方式。拜登和以色列总理拉皮德举行会谈，双方会后举行记者会。拉皮德在会谈中提出就恢复履行伊核协议谈判，为伊朗设立最后期限，但据报拜登拒绝。拜登将前往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地区，随后将会访问沙特阿拉伯。 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高温天气会在周末和下周持续。现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观景台有交通意外，一带开始车多。重复多次，就是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观景台有交通意外，一带车多。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嘅交通系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车龙去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圣贤中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排到去果栏，在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行车缓慢，车龙排到去屯门医院，后少少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这一段都是车多，排到去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去到骏景园对出。咁喺封路方面，佐敦道因为爆水管去伊利沙伯医院方向近住加士居道咧，第二线系需要封闭。另外，石荫嘅童子街都有水管急收，童子街来回方向近住石荫商场一段仍然系全线封闭，几条嘅九巴路线要改道行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龙虎榜伴奏精选， 听佢嘅歌词，但系而家终于可以唱啦。 现在这一切就如云中烟，万物已经将心声呼唤。现在是改变是动地惊天，望着远方，叫世界发现。 收把第一次同刘卓辉合作，由经合作到收录歌词都充满惊喜嘅。佢哋最喜欢嘅一个歌词咧就系 The Land Rock Never Sleeps， 灵感系源自 The City Never Sleeps 呢句说话。作曲编曲 Super Moments， 填词刘卓辉，监制麦伟平。全新打入中文歌曲龙虎榜第18位 ，Super Moment 共创新篇。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香港电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港队喺世界运动会连取3面铜牌，三名武术代表杨子莹喺女子刀术、棍术全能项目。李泳蓉在女子南拳、南刀全能项目，以及杨仲熙在男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项目分别摘铜， 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悠长假期，陈海琪。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日黄昏6至8，悠长假期，有些人的音乐。有些音乐的故事。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般发。 Yeah. 州大肆回顾啊！ 讲到体坛一周大事回顾啊，头先都听到宣传声大啦，咁啊世界运动会嗰度咧，咁啊港队亦都咧就系攞铜牌，咁啊今次咧亦都喺即系2022世界运动会啊首次加入咗咧就系武术啊一个嘅竞赛项目啦，咁啊亦都系好难得啊，咁啊港队嘅成绩咧都相当之唔错啊，咁啊以前咧其实港队功夫啊空手道啊呢啲其实亦都咧就系、是、见到佢冒紧上嚟啊，系咪先咁啊？越做越好啦，呢啲当然系，咁啊今次咧有三个铜牌咧，咁啊绝对值得鼓舞，即系唔系话净系剑击游水劲， 系 其实系多方面，剑击游水、单车、武术，即系羽毛球，你发觉咗即系好多都越嚟网球都真系越做越好，百花齐放。 同埋呢啲球手咧，或者啲选手咧，相对年轻啲啊。咁你见到香港嘅运动坛入边咧，其实系传承紧啦。 系啊， 咁啊，亦都有新一代可以接到班啦。咁其实系好乐见嘅一件事嚟嘅。 咁你见到其实今次咧，其中一个奖牌咧就系太极剑啦。咁啊话到咧，香港嘅选手啊，杨仲希咧参加男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項目咁啊喺太極拳咧咁啊演練就已經個分數9.253分，咁啊小組排名其實嗰陣時已經第三噶啦，咁啊之後喺太極劍嘅演練咧。表現啊，即係更加出色啊！咁啊，以 9.65 分咧就攞到呢個小組嘅首位。其實咧，見到你咁年輕咧，即係頭先阿歐都講一班年輕嘅香港嘅小將咧。其實細細個開始咧，有陣時即係我細個嘅時候就會覺得喂，太極都係啲上咗年紀嘅人玩。你諗下佢哋咁細個，佢哋已經將太極拳、太極劍演練得咁好，即係證明嗰、那個大家對於武術嗰樣嘢咧，嗰、那個國粹嗰樣嘢，即係尊重啊，又好或者愛戴都好咧，同即係叫做十幾二十年前啊，嗰、那個氛圍完全不一樣，即係向好嗰方面進發。而家 係啊，同埋依家咧就個運動員生涯個規劃咧就會規劃得好啲。 係啊， 可能依家咧先做運動員啦。咁跟住咧就可以體院啊，或者有關嘅機構咧就會俾你之後讀翻書， 係 咁啊， 跟住做教練又 可能做教練，或者即係你依家今次咁嘅咁多嗰啲動作指導啊嗰啲，可能做咗舞指又得， 係 做咗動作設計導演又得，你見吳京。啊，張俊都係全國武術冠軍，即係講真嘅，你話 葉問第四集有我哋呢啲楊仲希咁樣， 係啊係啊，好似拍咗啦。葉問第四集， 咁係第六集啊，第六集、 第十集啦，我估啊有機會嘅嚇，永續咁樣拍落去啊。 係啦，咁啊希望香港嘅運動員啊越做越好啦。另外即係講下啦，港隊嘅女飛魚啊，何詩蓓咧八月咧主場復出，所謂主場即係咩啊？主場梗係香港啦，係咪先？咁啊，睇翻咧，咁何詩蓓其實真係犀利啊！喺東京奧運會上面咧，攞咗兩個嘅銀牌啦。咁啊，佢即係之前嘅時間咧，有段時間亦都係即係腳咧有少少傷。咁但係佢都強調啊嚇，咁啊而家咧就啲。即係嗰個腳咧都應該冇乜嘢㗎啦，咁更加咧就話到而家已經係着手準備緊咩咧？唔係話眼前嘅每一項比賽，反而佢諗緊兩年之後巴黎奧運， 哦、 哇！到底應該點樣部署啦？ 哦， 八月咧香港錦標賽咧，咁啊估計咧佢成績都係會係唔錯㗎啦嚇，咁啊亦都咧就係為佢即係一啲國際賽咧嗰度嘅小試牛刀啦，咁希望咧。佢嘅成績越做越好啦，咁亦都越嚟越多廣告商揾佢啦。其實廣告商揾佢，除咗自己個人咧可以有錢落袋之外啦，運動員形象等等之外咧，其實我亦都覺得咧，即係運動員咁辛苦打比賽咧，應該除咗係運動嘅收益之外，即係廣告商都應該多多支持啊！ 有支持啊！之前啊，奧運街 其實應該越做越多呢啲咁樣 又話靚仔又話成，跟住即刻翻嚟同阿王威有兩個廣告拍啦。 係啦，好簡單啫嘛！運動員佢自己都會覺得咧，佢做完運動有個好嘅成績翻嚟，可能有獎金又成，就有好多廣告商嘅垂青嘅話咧，其實亦都可以吸引到更加多人覺得喂，真係唔係話淨係做運動員喺條絕路，反而係一條哇真唔錯喎、啊、呢條路。我自己又中意運動，我自己身體又做得到嘅時候咧。可以俾多啲香港嘅年輕一輩咧行呢條運動員嘅路線，其實唔係一件壞事嚟嘅。 咁啊，即係希望多啲嘅唔同演出機會啦，有機會可能轉型做埋 model， 做埋歌手添。 要啊，要啊。 即係譬如我頭先講安運街嗰啲咁靚仔啊，佳佳係咪先？ 係啊， 即係隨 方力申都係、啊、都係一個即係經典啦、啊。 兩對上，突然間方力申嗰個年代同依家都 唔係，即係話俾你聽，方力申嗰個年代其實佢都已經可以去到做譬如高影時三妻係咪先咁？ 更何況而家咧個 marketing 香港。即係演藝嘅 marketing 做得咁好，更加諗到辦法咧，點樣可以包裝啲運動員，令到佢哋有更加多方面嘅發展啦，係咪先？嗱，游水係咁啦，嗱，其實香港嘅劍咧一樣打得相當之出色啦。7月15日開始咧，咁啊見到劍擊世錦賽啊，咁啊港隊都多位嘅選手咧就會出戰，咁啊當然大家最關心嘅，譬如張家朗咁樣，咁啊張家朗7月20日亦都有男子花劍啦，更加咧就會有男子配劍嘅個人賽正賽嗰度咧就會出場嘅。咁其實除咗張家朗之外啦。江文蔚啊、蔡俊贤啊等等嘅叫做剑击选手咧，亦都越嚟越多咧，就多人留意。 系啊，咁啊，真系啊吓，咁你见到啊张家朗啊，系啦，张家朗啦，即系石好石将吴家朗同张家朗捞乱，因为大家都系家朗。但系咧，佢哋都有好多唔同嘅广告拍。其实我觉得咧，用运动员拍广告咧，即系除咗令到佢哋声名大噪、或者有钱落袋啦，直白啲咁样讲，其实咧都会推动到个运动文化。 系啊， 因为咧佢哋咧通常拍嘅广告咧都会楞翻佢嘅运动咁样，即系虽然啦，即系 我觉得张家朗啲广告都系嘟嘟嘟咁样， 系啦，嘟嘟嘟，但系我觉得有啲唔拉搭嘅，因为嗰个系一个叫做财务公司嘅，咁但系唔紧要啦， 笃中咗， 系啦，笃中咗啦，咁啊唔知系笃中你死穴定点啦，买呢个介绍啫， 大家利是， 系啊，咁你有借钱嘅需求咁样，虽然一剑到位啫，系咪先？咁啊睇下啲广告师傅点样写啦。Anyway， 好，转个角度，今日有波睇啊吓，今日咧6:05开赛，曼联咧去咗澳洲嗰度踢呢个英超熱身賽啦，咁之前 冇 C 朗啊，呢個係嘛？ 係啦，冇 C 朗，冇 C 朗。C 朗依家傳緊阿拉伯有球會19亿去針佢， 好犀利！呢個就3亿欧罗喎，講緊係嘛？ 係啊，好誇張，好誇張。咁啊究竟會成事咧，定還是係叫做放風出嚟咧？咁啊要 C 朗先知道啦。咁但係你話呢賽前熱身賽咧，其實我都睇幾多喎，因為咧對上一場咧泰國踢嘅曼聯對呢個利物浦咧，咁啊曼聯咧就3-0定4-0咧就贏咗對方咁樣，即係都大炒嘅，上半场已经3-0啦。呢、這个赛果其实系冇人预料到啦。咁当然你话喂热身赛，大家其实系轻轻松松嘅啫。点解会咁认真嘅？因为咧，曼联嘅新领队咧，坦哈格咧。哇！瑞爾格新球隊，我覺得咧佢帶隊曼聯帶得好好喎。暫時嚟講啦，嗱當然我唔想笠咁多嘅高帽俾佢啦。 最緊要唔好虎頭蛇尾。 係啦，因為嗱，我好中肯啊，我又唔係太憎曼聯嘅，但係咧我又唔係曼聯嘅 fans， 所以咧我覺得佢真係帶得好，因為咧利用咧一啲年輕嘅小將啦，同埋班奴咧活化咗班奴費南迪斯嘅踢法啊，我覺得，因為佢之前咧係帶亞積士噶嘛， 係啊， 亞積士咧荷蘭嗰種咧足球體系。全攻型咁踢咧，哇，好悦目，好悦目， 啊、 直情咧高普咧，佢臨尾咧，嗱當然啦，嗰、那個球賽係點咧，我叫做。回帶同大家講下，嗱頭嗰十幾分鐘咧表演賽，去到泰國梗係俾啲球迷睇下啲靚仔球星啊， 咁梗係啦， 有啲插花，有啲啊點樣傳花、 啊，賣弄下啲球技啊， 係啦。咁但係當利物浦輸到3-0、4-0嘅時候咧，其實咧高普都撳掣，佢就將咧阿洛啊、文尼啊嗰啲全部撳翻曬出去，但係咧。一球都入唔翻曼聯，咁嗰個位咧，我就覺得哇冇理由喎、啊，利物浦要入波入唔到波，咁咧高普咧嗰一日賽後咧都覺得自己係覺得啲球員未 pick up 翻個狀態啦，呢、這個第一，同埋咧佢 曼聯好似新隊咁樣，佢攞翻以前嗰啲 data， 即係都入唔到牙啦， 係啊，可能真係咁樣啊。好啦，咁啊嗱呢個就係睇到曼聯個狀態好勇啦。咁啊呢啲英超季前熱身賽咧有分幾路進行嘅，呢、這個利物浦咧就会对水晶宫喺边度打咧？喺新加坡打。头先咧，曼联咧对墨尔本胜利咧就喺澳洲打。咁你话阿仙奴去咗边啊？阿仙奴去咗英国，去咗美国踢波， 热刺去咗韩国啊。 系啦，热刺自己翻去啦。 咁孙兴慜接机喎，真系好嘢喎。 系好开心啦，随时有拍一集 Running Man 嗰啲咁样 嘅。又入哇 Running Man 点够佢跑啊？ 系啊，可能唔系佢都好识玩嘅呢啲娱乐，即系阿刘在石，你阿国民 MC 又会同佢访问几句，跟住又会即系睇。找金钟国同佢踢下波，嗱呢个我预测啫，但都好大机会会发生嘅。 不过即系热刺嗰场波咧，即系对韩国嘅明星队嘅时候咧，哇，觉得即系成场波咧，只要咧即系卡利贾尼同特别有孙兴慜咧掂到个波咧，哇，即系60,000多人一齐欢呼， 咁噶啦， 哇，嗰、那个感觉真系震撼，完全唔似系一场热身赛。 系啊，不过阿小华你头先个韩国明星队咧，其实咧留喺韩国踢波嗰啲咧，都未必系大星嘅，好老实讲，因为大星咧全部都去出晒 孙兴慜 揾食咁样啦，系咪先？咁所以即系呢个都系可以大家叫做礼拜六日嘅时候睇睇啦。咁啊仲有嘅，咁啊日职联嘅情况都要追踪住啦。依家咧还不 分水手啊，叻仔咁样啊。虽然咧紧随其后嘅川崎前锋咧，依家就排第三嘅啫。 系啊， 咁啊 有少少甩碌喎。川崎前锋， 我估咧今年啊，我估计啫，今年咧似系横分水手嘅世界，因为咧开始咧好狂啊，踢得即系班球员咧开始咧入波冇停手，入波冇 上一年啊。 系同埋咧，佢哋依家咧个进攻模式咧唔系靠啲大牌球星，即系旧时未有个巴西球星叫马高斯祖利亚， 系啊， 入咗波之后会出龟波气功。依家咧，佢个领队咧成日都唔俾佢出场咧，反而踢得好好。成日最后垃圾时间，可能赢紧三比零咧，先出马库斯祖利亚咧，跟住成队波好似好识踢， 就系要利用佢嗰度火 啊！系啊， 即系呢啲领队咧就识得策略啦。 嗯，咁啊可以睇睇啦。咁当然你话喂，世界各地啲球赛其实休息系多过踢嘅，咁或者你话睇呢啲表演赛咧，即系你话哦，譬如水晶宫啊，对利物浦啊、曼联啊，对墨尔本胜利呢啲都系睇下啲入球 show 嘅啫。讲真，你去踢表演赛，你都谂住预下宾嘅啫。 咁梗系啦，最紧要唔好受伤。 系啦，真系噶。所以咧，一受伤咧，球证即刻吹停噶。 系 佢球证咧，嗰啲越位都冇判得咁紧要嘅，因为呢啲热身赛冇 VAR 噶嘛，即系大家系轻松踢咁样啦。 同埋球员又好，领队都好，唔想因为一场无关痛痒嘅即系呢啲咁嘅热身赛，整到成个球季嗰啲算盘打错晒。 系啊，最后讲埋呢个啦。咁旧时英超呢啲叫做亚洲之旅咧，一定会有香港站嘅。 系 咁，我好希望咧英超亚洲之旅就 come back 啦，嚟翻香港啦。因为其实即系除咗有内地市场啦，系咪先？你可以去完深圳落翻嚟香港噶嘛？好多 NBA 嘅球星其实都系咁嘅。咁但系即系呢一两年都冇得睇叫做英超嘅球星啦。对于香港球迷嚟讲，一定系一种损失嚟嘅。咁睇下有冇机会，即系赞助商又好。好啦，咁啊，主办方又好啦，咁啊，倾下， 一定有机会啊！ 喂，一场半场，喂，其实水晶宫我都实，列斯联我都实，即系一队。你话喂唔得啊， 爱华顿都实， 系啊，我几中意睇爱华顿，你问我，咁所以希望可以感受一下个氛围啦。疫情进一步退却咧，呢啲事就可以梦想成真啦。Better than a past. 间嚟到早上嘅7:53，听过 Avril Lavigne Breakaway， 室外气温而家29度啊，相对湿度82%。 系，我都唔敢讲而家有冇嗰个咩酷热天气警告啊，而家就未有。 系， 恐怕一讲咗之后咧，阵间又挂翻出嚟。 今日都热嘅，市区最高气温咧预测大概咧系去到32度。咁、大家都应该熟习咗呢一种嘅气温噶啦，大家知道要饮翻多啲水啊。 系，咁就啱啦。 系， 即系好快会变啊。因为当你熟习咗之后，个天气就变噶啦，次次都系咁样 嘅。呢、這个就系天气嘅性格。 系啦，你熟习咗热咧，跟住佢落雨。 系啊， 熟习咗落雨咧，跟住好天。 好天喎，系。 熟习咗好天之后咧，跟住打风。 变幻莫测。喂，琴日就即系大家都睇到嗰个日落嗰、那个晚霞景啊， 系 真系好靓。 哇，呢、這个我都想讲，因为咧我见到有啲朋友即系打出去咁话啦，寻日嘅7:00打后，佢嘅社交网站平台全部都系呢一啲相嚟嘅。咁我自己咧都有影到，咁但系原来。我影嗰时咧，我唔知道系原来香港咁多个区都有嗰个景致。 诶、你以为你间屋即系嗰个景致？ 我以为郊区， 香港都系同一片天空啊，同一个去讲、啊。 即系局部地区性先有狂风雷暴嘅啫，冇、理由局部地区性靓晚霞啦。 好靓、啊，好靓、啊啊！你影嘅咩？ 我觉得唔够靓啦。 系， 跟住咧。我冇 po 出嚟，即系人哋嗰啲真系好靓， 唔系你呢张好靓， 系咯，用手机就咁影噶嘛， 系啊， 唔怪之我下个礼拜都想讲啊，嗰、那个手机喂嗰个相机生产商。都話要停產呢個單反啊， 係， 因為咧手機都影到啦， 太勁啦， 我想可以整啲單反出嚟俾你用。 我有個朋友咧，隨時帶嗰啲數碼相機咧去影啦，佢真係好靚。 呢、這個直頭係紅霞，因為咧我就發現唔同朋友 post 嘅，可能時間有啲唔同啦，地區有啲唔同啦，咁有啲咧就紫紫粉紅色，有啲咧就直頭係好紅嘅，即係有啲咧就偏橙嘅，即係大概大家影嘅嘢咧都有少少唔同啊。我啱啱俾我睇咗。我哋成日都话嗰个好似 Stranger Things 嗰、那个、 啊、 即系变天嗰个颜色啊，因为好红啊。咁、我今日咧 咁迷噶你哋， 系啊， 到嗰冇都睇过香港都变咗 Stranger Things， 真系坚好睇， 怪奇物语 系啊，今季系好睇嘅、 我有时间会睇噶啦， 系啊系啊， 唔好意思唔好意思， 唔紧要唔紧要，系 啊，紧要你冇话题啫嘛， 你损失啫嘛， 冇嘢喎， 我嘅话就好睇啦， 我准备睇噶啦， 你唔睇， 唔系咁第二朝要翻工，费事即系前一晚睇啫。喂，咁我想讲下咧，其实呢啲晚霞咧，咁天文台都有朋友仔咧会出嚟讲下，即系点解哇偶尔会发现啲咁靓嘅天色，又代表住啲咩咧？其实呢啲天文现象都话俾你听一啲讯息噶嘛。咁系好嘅征兆啊，定系唔好嘅征兆咧？ 唔好， 唔好啊？你觉得系？ 我如果我冇记错咧，周润发喺呢个船头尺啊，秋天的童话，佢讲咗一段嘢嘅，行船嘅系咩？冬閃咪雨重重，唔知點樣嘅，都唔記得曬啦。當然啦，佢每一個天文現象咧，對於行船嘅人嚟講，佢哋會有一個獨特嘅睇法，好似天氣預警咁樣。 係嗱，咁其實咧， 真係㗎，真係 俊哥咧就講啱咗一半，因為點解咧？嗱，如果齋係講呢一啲嘅紅霞咁樣咧，都要睇下佢係出現喺朝頭早日出嘅前前後後啊，定係好似尋日咁樣係喺黃昏嘅時候，咁咧代表住兩樣嘢嘅。咁啊，之前咧天文台都解釋過，佢話如果喺中緯度嘅地區啦，風雨較多，由西向東移動咧，咁如果喺日出嘅前後出現呢啲朝霞嘅話咧，就代表咧大氣之中有唔少嘅水氣，咁咧就有可能咧會落雨。即係如果你話朝頭早晨早見到咁靚嘅紅紅啊橙。橙嘅朝霞咧，咁其实就可能会落雨，就唔系咁好啦个天气之后。但系相反，如果你喺黄昏嘅时候见到红霞， 即 系好似 寻 日咁样咧，咁啊代表咧西面嘅上游地区咧已经转晴啦，阳光咧先会透过大气咧系散射同云层反射，造成呢个晚霞嘅。咁呢一个时候咧，天色就可能会好转。 哦，呢只继续会好天喎、 啊。正常佢話喺中緯度嘅地方咧，就係咁樣去解釋嘅。不過佢又補充嘅喎，佢話咧其實香港咧就係屬於呢一個比較低緯度嘅地方啊。咁有時候咧就唔能夠淨係靠呢一樣嘢咧去到 作準 係都有其他因素嘅。不過有趣嘅地方咧就係你頭先聽哦，原來朝頭早見到咁樣咧就代表啲乜嘢？咁同頭先阿鐘哥吟嘅某一啲詩句咧，其實係有反映到嘅，即係 人已經一早就知道了，譬如說朝霞不出門就是這樣了、 嗯、 朝霞即是朝頭早你見到有紅霞，那些人就知道、哎、天氣不好了，落雨了、嗯、那就不出門了、哦、譬如你說暮霞行千里，暮霞即是去到黄昏的时候、啊、见到有这个暮霞呢行千里都得、嗯、就是、因为天气呢就会好转了，所以我、哦、都挺有意思的、嗯 啊。你可以多讲这些，你讲这些有些书卷气 是吗？ 是啊，平时少讲、啊。 平时隐藏了。 可能下一次呢见到Kitty 的时候，他已经变成天文台高级科学主任了。 不是，我都是复述他所讲的，都是。 想问一个问题，有低级科学主任的。 冇低级科学主任啩，系嘛？ 冇噶嘛， 即系得 senior， 即系冇 junior。 其实嗱，讲开又讲，好多职位都系咁噶，即系譬如尤其是对客嗰啲咧，嗰啲 captain 咧，你见最低级或者啱啱入行嗰啲咧，都系高级客户， 系 啊。 主任，下一个升咩啊？ 高 级 主 任咯，系啊，你唔会有低级主任噶嘛？经理下一个咩啊？高级经理咯，冇低级经理噶嘛？ 系啊，嗰啲金财金公司都系， 系咯， 冇下线员工，全部总裁嚟，全部总裁，斟茶嗰度总裁嚟咋？ 咁呢个都系系啦。 东南亚国家山水相连，利益相融，理念相通，期待中国为地区复苏发挥主引擎同埋稳定器嘅作用，深化全方位合作。中国和湄公河五国同意打造更加强硬的南湄流域经济发展带。王毅强调，中俄致力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以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为原则。美国对中俄正常交往的歪曲和抹黑是无中生有，别有用心。王毅强调，当前中美关系处于关键时刻，保持经常性沟通是必要亦是有益。日经平均指数报26804点，升163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10.81美元，卖出1711.45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5，日元139.05，瑞士法郎0.983，加元1.311，人民币6.758，英镑对美元1.184，欧元对美元1.003，欧元对美元0.676，新西兰元对美元0.613。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嚟普遍晴朗的天气。同时骤雨正影响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高温天气会在周末和下周持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三宗交通意外啦。龙翔道去荃湾咧，分别有两宗噶。龙翔道去荃湾近住观景台对出有交通意外，咁龙尾排到去天马苑啦。咁后少少，黄大仙中心对出中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星河名居。咁再讲多次啦，龙翔道去荃湾分别有两宗交通意外，咁一宗咧就系近住观景台，咁呢一段嘅龙尾就喺天马苑，后少少黄大仙中心嘅中线有交通意外，咁龙尾排到去星河名居。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咧有交通意外，咁车龙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泥围对出，就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附近有交通意外，咁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泥围。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而家是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狮子山隧道入口一段就慢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在体艺中学对出。另外，由于石荫的童子街有水管急收，童子街来回方向近住石荫商场一 一段仍然是全线封闭，受影响巴士路线要改道行驶，影响到现在童子街一带就比较挤塞。另外都是受爆水管影响，佐敦道去返伊利沙伯医院方向近住加士居道第二线就封闭的，咁车多少少啦。最后食安仔提提你，饮水饮到闷，加柠檬、鲜果、薄荷叶就好味又健康。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荃湾翠景台二座、葵涌安任村责任楼、马鞍山海柏花园一座、鲗鱼涌太古城雅莲阁、观塘安泰村和泰楼、元朗朗平八号一座、土瓜湾龙浦道十八号、天水围天富苑贤富阁、牛池湾彩辉村彩华楼、半山区江德道三十七号百事楼 B 座。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2005年组成，嚟自日本东京啊，系我哋熟悉嘅 One OK Rock 最新作品 Save Yourself。 Save yourself, love is pain. I know too well you've never felt waves that storm. Just save yourself. I'd like to sink or swim, but you can't even dive right in. Save yourself if you're drowning. 原本他們隊名叫做 One O'Clock， 因為經常都是一點鐘去排練 rehearsal 啊。艾夏咧，改咗而家呢一个名咧，反而更加易记啊 ！One OK Rock 呢个礼拜新打上榜，占 Hong Kong Top Ten 第九位 ，Save Yourself。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欧巴拉欧瑞强， 为今天相聚饮此杯，要醉的继续醉。 星期一至五黄昏七至八，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Albert Lau 欧瑞强。 Albert Lau 欧瑞强，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啲声像我本分。 晨光财经第一线。 8:12啊 ，Kitty 同钟哥一齐请我哋嘅嘉宾出场啦。有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执行董事啊，黄德基先生帮我哋分析大市啊。Dicky 早晨啦， 早晨 Dicky，Hello Kitty 钟哥，星期五愉快啊，大家好啊。 系咁啊，星期五都跟咗 Dicky 啊，我哋都要愉快。虽然见到咧，隔晚美股咧其实冇乜问题嘅个别发展，啲中概股啊麻烦啦，啲腾讯同埋阿里巴巴啦，哇咁夸张，究竟发生啲咩事啊？咁啊，呢啲都系啲散户爱股，即系要 Dicky 帮我哋睇实佢啦，唔该晒。 唉，嗰兩隻跌有啲升嘅嚇，你比亞迪咪好啲咯咁樣。好，咁啊全部都真係要跟進一下，因為一個禮拜好容易，或者有陣時大家可能覺得，哎呀，好難先至嚟到禮拜，唔好咁講。最緊要咧都係要好從容不迫咁去面對，因為正所謂股票市場咧，幾時先至會即係唔跌咧，又或者係唔會喐咧？其實真係要等到禮拜六日嘅。嗱，講到美國股市咧，即係瞓覺前，即係我唔知大家幾點鐘瞓啦，即係我比較夜瞓少少，有陣時都睇耐啲啊，真係都跌得都幾驚嚇嘅嚇。但係瞓醒覺可能會。点解个 Nasdaq 个倒起翻嘅咁？嗱，先讲下，因为咧美股咧就进入呢个业绩公布高峰期，即系话咧好多第二季嘅业绩咧就要出台啦。由现在呢一日开始，到月底咧，基本上好多 S&P 500指数嘅成分股咧都会排山倒海出业绩。咁啊，先为呢个业绩嘅序幕打响头炮嘅咧就系啲大型嘅金融股，咁啊 J.P. Morgan 啊，呢一个摩根士丹利啊咁样啦。啊，咁啊真系唔知讲啲咩好啦。佢哋啲业绩咧就麻麻地。头先啊讲过就系呢一个摩根大通啦吓，跌咗28%，仲有咧即系大家谂住咧佢继续会回购股份咧，佢就话唔回购啦，即系暂时咧都要勒紧个裤头过日子。咁啊呢一个摩根士丹利都系个业绩一样跌，咁点算啊？咁啊梗系大件事啦吓，即系大家都好担心啦。咁啊个股市咧就已经先跌啦。咁仲有第二件事咧，就系因为咧你都望到啦，个通胀咁劲，咁啊对于联储局咧都会觉得。睇嚟咧，即係加息一嚟嘅機會咧，都係存在。咁但係咧，亦都因為聯儲局有啲官員咧就講翻話，即係我哋都係睇四分三厘差唔多啦。即係可能佢見到隔離加拿大咧加完一厘之後，咦，加息唔係利好個匯率嘅咩？點解會跌嘅？大家驚啊，會擔心加拿大加一厘加突咗啊，覺得你咁樣加法，個經濟梗係好論盡啊會。咁所以咧，就美國而家咧，即係啲聯儲局啲部分官員就話四分三差唔多啦，咁嚇即係嚟緊仲有12日咧，就聯儲局又開會㗎啦嘛。咁既然係咁樣咧，咁啊令到咧就加息。一嚟嗰個嘅呢一個預期就有得降温，因為咧大家都講啦，或者日前見到即係個通脹咁樣，美國噶即係41年高位啊，咁所以咧就即係都預咗可能會加一厘。咁嗱好啦，咁個期貨點咧？咁本來咧曾經已經去到成70%+個加一厘嘅機會率咧，又落翻去30%啦。哇！即係波動到咧，即係我唔係鼓勵賭博，但係即係有少少似嗰啲球賽咧，嗰啲咁樣嘅賠率啊，即係哇升升跌跌跌跌升升咁樣，即係都好即係好反覆下咯。咁當然嗱，我哋嘅港元匯率咧都繼續弱，咁呢個冇計嘅嚇，繼續咧即係都。接到冇停手，接啊冇停手，咁啊唔知有冇食飯嘅時候啦，金管局咁，但係咧即係都有嘅，即係總之而家呢一秒鐘咧，就個銀行體系結餘都繼續會，咁啊嚟緊下一次啦，睇下聯儲局到再加息嘅時間，啊金管局當然個基本利率就照跟啦，咁 HIBOR 就升緊啦，咁而家咧就即係等啲大小銀行。即係個 P 幾時決定喐啦，咁而家又未喐喎，咁所以咧就即係都暫時就即係未至於剛冇升平，但係咧就即係未喐得住咁。咁啊講到頭先啲個別嘅公司咧，咁啊都有好有唔好啦。頭先阿 O 就特別點提咗阿里，咁阿里冇計嘅，因為即係上海咧警方咧就即係據講咧嚇就話要同佢哋嗰啲。雲端業務啲管理層傾下偈喎，你知啦，即係傾下偈都唔係幾好啦，有啲嘢嘅咧，咁啊，即係令到股價驚驚，咁但係咧調翻轉咧，即係日日都俾人驚佢沽貨嘅呢一個就比亞迪咧，同埋呢個金峰啊發咗盈起，咁啊反而咧喺美股時段又做翻好啲，咁所以我諗今日咧就都即係點講啊，冇大礙啦。嗱，我尋日都講咗港股咧，恆指有個支持位嘅區間，我認為守得住嘅20,000点到20,300点，咁啊，寻日又守得住，咁我寄望佢今日又守得住，咁守得住，咁就即系冇事啦吓吓，咁啊未至于雨过天青，咁但系都起码即系嗰种乌云密布。是啦，即係好返啲咁解啦都下。 咁希望好似琴日嗰個天氣咁啊，就話 Kitty 講啊，黃昏見到即係嚟緊會好天啊，希望係啊。咁啊，咁嚟緊阿 Dicky 嚟緊呢就係呢一個香港啊，就呢個全民運動日啊嘛。一講起全民運動日，咁我諗起就唔係去運動，諗起啲體育用品股呢，其實會唔會都係可以諗一諗呢？ 阿鐘哥，而家你嗰啲思維呢已經好似我啲分析員咁啦。 咩都同股市有關咁樣咧，咁嗱，其實咧都係好嘅，因為呢個咧就好明顯係訓練到大家咧，就係嗰個思維咧比較敏感啲嘅。嗱、我覺得就唔知，當然即係香港運動日，咁但係內地咧全民運動就玩咗成年㗎啦都，所以咧呢、這個板塊咧其實過去都係我即係幾睇好嘅，咁到過去都有解釋過啦，因為即係銷售表現都真係著實係好啊嘛。 係 咯，嗱啲體育用品股咧過去嗰我諗兩個零兩個禮拜到啦，其實咧就即係有由高位咧有所回吐嘅，即係叫做回翻啲啦。咁你話回到好安全位置，安心吸納未咧？又未去到，咁但係咧而家開始回咗一段幅度，即係由即係簡單啲講兩個月前咧，普遍咧都已經係累積咗唔細嘅升幅，大概而家回翻三分一左右到啦。嗱，簡單啲講，如果你話即係回到夠一半咧，我就覺得好放心啦。咁但係而家呢一刻咧，可能佢哋都未必話會跌得太多嘅，因為始終喺而家大家都會睇到，即係內地個經濟係有某一啲嘅環節咧，都可能會擔心啲，例如譬如特別係啦嚇，即係。昨日嚟講咧跌得比較勁咧，真係啲內銀同埋一啲即係內房，因為咧而家就講緊有啲即係收唔到樓嗰啲業主就唔供款啊嘛，但可能佢哋咧即係呢排咧都要走嚟走去啊，即係走嚟走去咁點樣啊？咁梗係要著啲輕便啲嘅服飾啦。我講嘅啫，呢個唔一定嘅。咁不過咧就真係你會睇到即係啲體育用品嘅行業，佢哋啲數。暫時出到嚟咧都仲係 OK 嘅，咁所以咧即係而家一句講就四隻字咧，就係即係都可以用後低吸納，咁啊有機會咧。即係都個股價咧反覆有機會都可以做翻好啲，係我呢刻嘅睇法啦。 好啊，嗱咁啊，的奇既然你都講咗啦，頭先提到啊爛尾樓業主嘅風波啦，不如都講多少少啦。咁啊喺內地就發生咗呢一件事啦。咁啊見到其實當局都關注嘅，中國監管部門咧都已經緊急同內銀代表開會，睇下有啲咩嘅對策方案噶啦。咁但係呢一件事對於啲內銀股同內房股個影響可以有幾深遠？係咪短期可以拆到蛋嘅事件呢？ 嗱，我覺得咁嘅，如果你話真係純粹講緊呢一個事件，引發出嚟嘅即係市場嘅反應咧，係都幾大啊！尋日咧就真係乜嘢銀行都跌㗎啦，理得你咧國有商業銀行、你股份制商業銀行，總之有個銀行兩個字，仲要係內銀嗰兩個字咧，就跌得都即係跌幅都幾驚人啦！簡單啲講，咁就算咧你話地產股咧，其實都跌幾多嘅，咁但係個別咧由低位咧亦都彈翻啲。咁我諗嗱，好客觀講呢件事，即係第一爛尾又唔係所有發展商都係。集中係嗰幾間即係有問題嘅，特別係嗰一間係有問題嘅咁樣，咁所以咧，我諗喺而家呢一刻咧嚇，即係對於銀行嗰個潛在嗰個嘅即係損失啊，甚至乎即係而家去到呢一刻，有部分啲省市都話要加強監管啦，即係話即係啲發展商。你如果你要即係賣樓花，你啲錢咧，你都唔喐得佢咁樣。咁啊，即係可能要即係再提高多少少即係監管，以至到即係補交樓。咁呢個內地政府已經講咗啦，要即係啲發展商一定要做得到。咁但係有啲即係資不抵債，好嚴重，負債累累，三條紅線中曬，長期停牌。咁即係你叫佢補交樓都唔知佢點交法，係咪先？咁所以即係我覺得呢件事件咧，就純粹如果你話喺個股票市場嗰度反映咧，就而家開始反映緊。咁但係咧，你話係咪已經係即係已經係叫做結束咧？真心講亦都未。咁所以呢兩個板塊咧，暫時都即係觀察住啦。即係我會覺得。即係恐慌嘅情緒出現咗，亦都股價某程度上反映咗啲㗎啦。咁但係就穩陣起見咧，即係如果你話真係要搏啲內銀嘅，咁我諗最大嗰幾間國有商銀行亦都唔會因為呢件事有啲乜嘢好大影響。咁一啲即係央企背景嘅內房，實際上亦都唔受到呢件事影響嘅，呢啲就可能會好啲咯。 咁睇到呢個禮拜咧，其實個投資氣氛都真係麻麻地啊！啲 IPO 咧就枕住潛水，跟住咧頭先咧 Kitty 講嗰個題目，譬如啲內房啊、內銀啊、水泥啊咁樣，以至即係平保啊，琴日哇全部都叫做一籃子咁樣跌啦，咁 跌曬啦， 係啦 ，Dicky 都講個原因啦，跟住騰訊預託證券係326啦，咁啊阿里又跌8%啦，哇！好似市場上邊都難搞啲，譬如你見到金價亦都跌啦，咁大宗商品全部都回調啊，咁啊買日 yen 日 yen 跌啊，歐羅對美金啊1:1再低啲都仲得啊，咁樣 點睇咧？其實咧，其實個金股匯市場 macro 啲咁去睇，即係呢一兩個禮拜係咪比較即係個投資氣氛淡靜啲咧？你覺得？ 係啊，歐頭先你都講咗一個即係好重點啦，就係話喂，而家即係好似即係唔係搞爛嘅，喂，即係咩都跌嘅喎，揾樣升嘅都揾唔到咁樣嘅，即係要揾好耐咯，揾樣升嘅。咁點解會咁咧？就即係都幾複雜嘅環球金融市場都啦，即係一方面美元超強勢，因為大家都會覺得即係面對住即係通脹壓力，佢會不斷咁再有加息啦，咁仲有個聯邦基金嘅利率未咁快會見頂啦，咁所以就算其他啲央行，我哋加拿大加一厘咧，大家都覺得佢係即係唔夠數啊咁樣，其他啲央行有排追啊，咁喺呢個環境底下咧，美元就持續強勢啦。咁美元持續強勢，我諗我過去喺即係晨光嘅環節都分享過，其實個問題最大咧就係話對於新興市場，特別係如果咧即係自己仲要入口原油啊嗰啲。就真係雪上加霜嘅，因為簡單啲講就係佢哋嘅貨幣咧會有個好大嘅貶值嘅壓力同埋資金外流嘅風險。咁其實內地都好啲㗎啦，都已經因為你話喂，即係講緊債券資金嘅外流已經維持咗好長時間，但係反而個股市跌到去近期低位咧，反而多翻啲資金咧買翻多啲 A 股，所以調翻轉內地嘅市場本來已經好啲，疫情又開始受控嘅上海，但係又爆咗單咧，就係話即係呢個爛尾樓事件咧，咁呢個影響又牽一發同全身，又另外頭先嗰幾個板塊又拖累住，咁同埋監管咧又完全冇完全停步喎。咁但係如果你話講個美元咁樣嘅強勢，對於個經濟嗰個增長個預期放慢嘅情況下咧，咁啲商品啊各樣咧又回落，咁所以即係呢個就會係個環球金融市場大局咯。咁即係都係鼓勵大家就係話，又係嗰句，美元而家係廿多年嘅即係最高位啦。咁但係佢又唔會永遠噶噃。咁但係我。都即係語重心長講，我各位唔好唱個 yen 住啦。嗱，我講過好多次㗎啦，呢番話唔好唱個 yen 啦。我知好想唱住一沓沓數住咁樣咧，幻想自己望住個嚇、富士山浸喺個温泉嗰度，即係有嗰個幻想。但我唔使心急，咁我都提咗好耐啦。咁啊都冇辦法啦。咁啊即係都係嗰句係唔使太心急啦。咁始終就真係金融市場就實在太複雜嘅。不過時間亦都夠啦，所以我就講到呢度。下个礼拜唔紧要啊，礼拜四五又同大家讲。 好啊 ，Dicky 真系好好，我哋节目嘅拍档，佢连我哋啲时间嘅运用 都睇埋啊， 专业嘅。 多谢我哋嘅股评人朋友黄德基先生， 多 谢晒， 唔该 Dicky， 拜 拜。 拜 拜 拜 拜 我翻嚟啦， 洗手先， 食得饭啦， 洗手先， 食完饭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呢？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阿欧点啊？有乜嘢优惠？ 今日嘅優惠咧，定係免費嘅。估計咧，今日咧嘅日落咧，都會係靚㗎啦，好似琴日咁樣。咁、 你唔係叫我哋去免費影相係嘛？ 梗係啦，香港十大日落打卡嘅秘境啊！嗱、講啊話秘境啦，其實好多地方其實中哥咧都有拍攝過。 而家做邊上有秘境㗎？全部都啲人用曬嚟打卡，即係 捐窿捐罅啦，已經。 捐窿捐罅，打個卡都見㗎啦。 直情係睇景。我估中哥你睇呢啲日落景，其實都睇咗好多 正嘅。好多啦， 係嘛？你讲下就系 hit 唔 hit 得中呢？ 唔系小白一定多过我噶，佢平时都行，我系开工先行噶嘛。 我行嗰啲秘境嚟噶，唔好喺度讲啦。 小讲咗就唔系秘境， 冇错啦。小白睇嗰啲可能唔系睇日落，睇日出啊，即系睇晨光第一次。晨早去行山，你又好少即系叫做叫晚霞嘅时候落山嘅，即系比较少啲睇到。我见你系 一时时两样都有嘅，两样嘅。 朝早就唔好同情侣去睇日出啦。 点解啊？ 知道翻晨光先啦， 因为日出时 阳光 在终结啊。 唔系你冇。你唔好答佢，佢通常講完呢個咧，你即刻就要接點解啊？ 讓街燈安睡 係啦，你話點解啊？咁佢先講到出嚟嘅， 係 啦。 個節奏係咁， 個節奏係咁，pacing 係咁嘅。好啦，咁下次記得咯，係中國有呢個演繹模式嘅時候，我哋配合下。 點解啊？係啊，俾你估到仲係食神， 唔係俾你估到先做到大佬，係啦。好啦，咁啊講呢個第一個景點啊，哇，下白泥喎， 去過啦， 哦，去過啊，你睇個景同拍過嘢咩？ 如果你都唔係全心去欣賞人哋嘅日落嘅， 好難啊！即係而家諗起呢啲所謂嘅秘境或者日落靚嘅地方，日出又好啊，其實都係諗起啊，幾時會嚟拍咧？或者係拍嘅時候見到，你都諗緊嗰一樣嘢啊嘛！ 慘啦！你睇戲嘅時候會唔會話啊？呢、這個演出模式幾好？係等我下次去學習一下， 一定係，係咪？一定係添。 咁、我講翻日落啦，都係睇。 所以點解我又講啲最近咁中意睇 Stranger Things 咧？我唔會諗翻我自己會做細路噶嘛，唔會噶嘛，所以咪可以好欣賞成套戲咯。 好啦，又講。喂，講多兩個啊，時間唔夠啊。咁啊，呢個龍鼓灘都係咧喺香港嘅西面嘅沙灘。咁啊，潮退嘅時候咧，有一條路仔浮出水面，咁啊，打卡都幾靚嘅。咁再數落去有咩啊？烏溪沙石灘咁樣。呢個烏溪 拍過啦，鐘哥。 係啦，拍過啦，兩個都拍過。 喂，阿 Kitty， 你簡單啲喎，你行落街就 已經係咯， 好正 啊！ 咁去睇下啦， 欣賞下日落啦。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七月十五日是一年的第196日，距离一年结束还有169日。2012年七月十五号，韩国歌手朴在尚艺名 Psy 发布他第六张专辑的主打单曲《Gangnam Style》江南风格。歌曲发布之后，在韩国全唱片排行榜夺得第一名。截至2021年3月20日为止，《Gangnam Style》在 YouTube 网站的官方音乐录像观看次数已经突破40亿次，是 YouTube 观看次数最多的韩国流行音乐录像。Psy 在音乐影片中滑稽地模仿骑马动作的骑马舞步，引发全球性模仿潮流。时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描述为一股推动世界和平的力量。7月15号出生的朋友对其他人有明显的影响力，有能力令他们帮助自己达成目标，自己容易成为物质世界的奴隶，着迷于欲望。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你性格的特质可不可以帮你产生影响世界的创作？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啲乜嘢启示？我哋会沉醉喺歌曲迷人嘅旋律里面，但系有冇了解歌词背后嘅意思？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表示，屯门湖景村湖翠楼已经完成强制检测，共有1770名市民完成检测，发现14宗阳性检测个案，卫生防护中心会跟进。政府在受限區域內派員到訪大約720戶，當中28戶在過程中無人應門，政府會採取措施跟進。國家主席習近平近日在新疆烏魯木齊考察調研。央視報導，習近平今個月12日下午至13日上午在烏魯木齊考察新疆大學烏魯木齊國際港區、天山區孤元巷社區和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了解新疆加強人才培養、統籌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扎實推進民族團結進步等的情況。正在以色列訪問的美國總統拜登表示，希望說服伊朗恢復履行核協議，外交是實現伊朗無核武器目標的最佳方式。拜登和以色列總理拉皮德舉行會談，雙方會後舉行記者會。拉皮德在會談中提出就恢復履行伊核協議談判，為伊朗設立最後期限，但是據報拜登拒絕。拜登將前往巴勒斯坦約旦河西岸地區，隨後將訪問沙特阿拉伯。北韓國家緊急防疫司令部通報，截至昨日下午6時的過去一日， 北韓新增500多宗發燒病例，累計超過477萬宗發燒病例，至今有超過476萬人康復。另外，國家緊急防疫司令部為早期發現各種傳染病患者採取隔離救治措施，組織進行全國集中檢測，各級緊急防疫單位安排全體居民參加集中檢測的同時，將長期出差人員等臨時居住本地區的異地成員列入健康檢測對象，並全面實施集中檢測。日經平均指數報26,650點，升7點。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10.25美元，賣出1711.25美元。美元對其他貨幣嘅賣價：港元7.85，日元138.9，瑞士法郎0.983，加元1.313，人民幣6.758。英镑对美元1.183，欧元对美元1.002，澳元对美元0.675，新西兰元对美元0.613。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高温天气会在周末和下周持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方向两宗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分别就系近住观景台啦，同埋黄大仙中心噶。咁但系而家龙翔道去荃湾近住狮隧入口一段咧，就车多，龙尾排到去彩虹村噶。重复多次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观景台同埋黄大仙中心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而家龙翔道去荃湾近住狮隧入口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彩虹村。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的交通意外都是清理好了，现在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就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的交通意外清理好，车龙未消散，现在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另外收到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九龙湾的启祥道去九展方向近住宏照道有坏车，咁而家龙尾咧就排到去伟业街天桥啦，龙翔道近住星河名居。咁再讲多次啦，就是九龙湾的启祥道去九展方向近住宏照道有坏车阻路，咁而家龙尾咧沿住伟业街天桥啦排翻去龙翔道啊，近住星河名居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就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去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龙尾就新柳街，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劳资审裁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世界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在彩虹道。在新界青山公路深井段出九龙方向近住碧堤半岛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豪景花园。大埔公路出九龙啦，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行车会慢，龙尾在体艺中学对出。另外石荫的童子街有水管急收，童子街来回方向近石荫商场一段仍然是全线封闭，受影响巴士路线要改道行驶，而一带都是车多繁忙。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国剧830呈现，杨洋李一同领衔主演，保卫国家边境热血嘅军旅故事，得战荣耀。 李一桐饰演的艾千雪是防团中最年轻的电子信息通讯工程师，心智简单，外柔内刚，出身于军人家庭，才貌相传，是团里面公认的军花。 国剧八三零特战荣耀，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Hello， 我是李丽蕊啊。我觉得最风骚的时候就是做紧风骚快活人的时候咯，而啲听众又听得开心，咁我就是全世界最快活的人啦。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 梁继章、 李丽蕊、 马小强， 风骚快活人，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 新频道、 新节目、 创新片。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每日为市民提供多元化节目， 重点财经节目谈股论金， 会为大家及时跟进全球最新市场行情，努力打造一流的财智湾区。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FM 102.8 大湾区之声。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今日7月15号啦，咁啊，抗疫方面一啲嘅措施咧，大家都必须要留意住啊吓。咁啊，所有进行居家隔离嘅新冠确诊人士咧，系必须佩戴呢个电子手环嘅，系啦，一定要佩戴呢个电子手环啦吓。咁啊，其实政府啲人员咧，亦都会即系由今日开始啦，一啲嘅情报个案或者咧就透过啲网上平台申报嘅个案，咁啊派发一啲嘅抗疫物资包同埋呢个电子手环，咁啊以防止咧感染嘅人士咧就违反呢个隔离嘅要求离开居家范围啦，离开咗咧，其实咧就真系为人为己啊，系一件非常之错嘅事。再加上咧，而家话俾你听，肯定咧系犯法嘅，因为人哋要你隔离系真系有意思嘅，唔想咧就你周围走，继续将嗰个嘅病毒咧就传开去噶嘛。如果你仲周围走嘅话咧，根本上就系、是。散播緊呢個病毒， 係啊，有啲人就覺得哎呀冇嘢嘅冇嘢嘅，但千祈唔好咁諗啊。 係啦， 咁真係有嘢， 冇錯啦，真係有嘢㗎。 真 係 有嘢。 隔離期間啊，不可離開家居人啊，違者咧最高可以被判罰款咧10,000元。以及咧就係監禁6个月嘅，咁所以咧就真係大家啲防疫嘅措施咧就一定要做到足。同埋最近咧，即係見到嗰啲防疫啊，哇哇嗰啲嘅數字咧，越睇就越擔心，真係上緊嘅喎而家。咁所以咧我自己就即係嗰啲叫做衛生措施啊，甚至乎各樣嘅嘢咧，我都已經壓略翻好多。即係之前有段時間咧，即係無可厚非嘅，人會攰噶嘛，攰到咁上下嘅時候咧。又要同自己講翻，喂唔掂喎，而家都係要咧就即係警醒翻自己喎。去到啲任何地方啊，最好咧都係消下毒啊，坐嗰啲坐之前啊都噴兩噴啊。所以而家搭小巴、巴士，甚至乎講鐵路都好啦，咁樣都係噴兩噴，安心啲。同埋而家唔會有人用古怪眼睛望住你， 望住你啊嘛，係啊。 以前一定會噶嘛， 係 咪？即係我呢啲處女座潔癖怪，我即係我潔癖怪啦。咁啊噴兩噴，以前一定俾人望住，哇使唔使啊？而家我好安心去做呢個動作。 但係而家會唔會係唔噴咧，反而俾人望住咧？ 會啊， 會啊， 咁唔乾淨㗎， 咁唔乾淨嘅咧。其實而家你污糟啲，你搭公共交通工具都會俾人望住。 同埋就算如果你自己唔記得帶嗰啲消毒用品，或者即係咁啱用曬，其實而家街上面好多鋪頭啊，或者啲公共地方咧，佢都有供應嘅。咁如果你真係想揾咧，你都可以去擠一擠，係嗰啲都免費俾你擠嘅。商場入口啊等等嗰啲，係咯。 扶手電梯好多位都已經有一大支喺度等你擠嘅。所以而家你要消毒嘅话，就一定系有办法嘅，惊你唔消毒啫。 系，咁所以大家又谨守呢个嘅防疫措施啦，希望大家可以做得好啲啊吓。 大家都知道意大利人 非常之抗拒食夏威夷披萨，是因为披萨上面放咗乜嘢呢？是放咗菠萝。对于意大利人嚟讲，是一个食物上嘅禁忌。咁但系除咗菠萝披萨之外，佢哋仲有啲乜嘢飲食嘅禁忌呢？想唔想知？百元号转头话你知。 随意门即使准我打开，两秒后我就回来，想去亦放不开。我太习惯这个门上花都走马看花，谁都话地水都比不起隔壁的餐台。来霸场火车出轨，失控的精彩。 肠通粉大家都喜欢吃啊，但原来他们认为有坑味的肠通粉才可以吸到那些菜汁，令到它更加美味，所以平时没有坑味的通粉呢在意大利来讲比较少见的。另外就是意大利粉，他们当然呢就是会用叉去到卷啊卷啊卷啊，跟着才去吃的。有人喜欢用匙羹去到卷的，那不对，也有人喜欢用筷子去到吃，也是错的。好了，再讲完就是吃沙律的次序了吧。啊，原来他们是吃完主菜才吃沙律，因为他们认为酱汁是用醋和橄榄油去到制成，可以帮助消化。所谓各处乡村各处例，有机会去意大利吃饭的时候，不要因为人家的次序而觉得奇怪，享受一下入乡随俗。 光景胜， 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嘅晨光警星又再邀请咗咧，就系财富情报及调查科高级督察黄宝玲担任嘉宾主持噶。Pauline 早晨， 小白早晨，各位听众早晨啊！ 咦 ，Pauline 我有啲问题咧，想问一问你啊，因为咧我都发觉我有收到银行职员打电话俾我，啊佢咧就讲得出我个名啦，同我一啲嘅个人资料，咁啊话我咧就要改密码，我谂住做完节目之后咧就再 check 下。咁啊！但系而家咧啲騙案咁多，我系咪真系应该小心啲咧？吓，破链 你就醒目啦！最近咧成日都有騙徒打电话，假冒自己系银行或者系电子支付平台嘅职员咧，话啲软件要更新，然后咧就攞受害人嘅交易密码，跟住就转钱入去户口，大家嘅辛苦钱咧咁就唔见咗噶啦。 嗯， 单单系今年上半年就已经有超过130位市民落闸。被骗徒呃咗合共150,000啊！ 哇，骗徒嘅手法咧，真系层出不穷啊！咁啊，以后咧听到系银行职员打电话嚟，咁我都应该系格外小心先至得啦。 骗徒咧唔单止系扮银行职员，仲有啲咧会扮邮局或者系速递公司，咁佢哋咧就寄 SMS 或者系电邮俾受害人，话有啲包裹未俾钱，跟住咧就要求佢哋进入假网站，留低自己嘅信用卡资料。呢啲咧都系典型嘅社交工程手法嚟噶。 诶，乜嘢叫做社交工程啊？呢个字咧好似比较上少听。 社交工程咧就系一种入侵网络嘅方法， 简言言之，就是透过扮大家信赖的机构人员，例如是政府、银行或者是电信公司职员等等，然后就用尽藉口要求你交出譬如是密码、身份证这些个人敏感资料，再偷大家的金钱。咁所以话呢，太易相信网上嘅陌生人或者係不明来历嘅资讯，随时中伏啊。 喂，咁奇怪啦，我明明呢都好谨慎㗎，都唔会随便喺网络世界公开我自己嘅个人资料，嗰啲嘅骗徒点样攞到我啲资料㗎呢？ 其实只要我哋喺网上世界，就有机会会俾其他人获取到我哋嘅资料啦。当我哋喺社交媒体度出 post、comment 或者是分享啲相咧，都会好容易留得一啲数码足迹噶。 哦，数码足迹又系啲咩嚟嘅咧 ，Pauline？ 嗱，数码足迹咧，即系你喺互联网上面留低嘅一啲记录同埋数据。大家可以试下喺网上面搜寻下自己个名或者系电邮啊，跟住咧你就会揾到自己好多年前嘅相，好耐以前嘅 Facebook， 呢啲咧都系你主动留低嘅数码足迹嚟噶。 哦。主动留低嘅数码足迹啊，咁会唔会有啲叫做被动嘅数码足迹嘅咧？ 被动嘅数码足迹咧，就系电脑喺我哋唔知情嘅情况下记录低嘅网络活动同埋数据，例如系你有冇试过前一日先至搜寻完一件货品，跟住第二日就弹翻啲类似嘅广告出嚟啊？ 哎呀，啊好似真系有、啊，我嗰日咧 like 完一个运动嘅广告之后咧。跟住我就成日咧手机入面咧都会收到好多唔同嘅运动品牌，呢啲系咪即系叫做大数据啊咁样？又系咪透过我哋睇完嘅嘢之后啊弹翻一啲我哋中意嘅嘢俾我哋睇咁样嘅咧？ 冇错啦，呢啲资料仲好大机会会永远存在喺网上添啊！除咗啱啱提到嘅资料会被商家收集同埋分析之外啦，我哋依家成日会戴嘅智能手表、门口装嘅智能门锁、屋企嘅智能电视。其实都是一些物联网装置来的，他们可以收集大量关于我们个人健康、行踪、习惯和私生活这些敏感资料，透过整合这些资料，商家就可以建立使用者的个人资料档案了。 hey, Pauline， 我发现呢原来我都有不少这些叫做物联网装置，例如智能手表我戴紧，智能门锁屋企用紧，监控镜头我屋企都装咗，咁好似视像门钟呢啲，咁啊梗系有啦，就谂住安全啊嘛。咁如果物联网装置被入侵，咁变相我嘅个人资料同埋私人生活啊，咁咪已经完全公开晒？ 冇错啊，黑客唔单止系入侵你嘅物联网装置，仲会连接到你家居网络嘅其他装置，偷取个人资料、影相，甚至乎系录音添噶。咁你嘅物联网装置之后呢，仲有可能会被控制成为僵尸网络，向其他网络上嘅系统发动攻击添㗎。 嘩，你越讲我真係越驚喎，咁我有冇辦法可以保障到自己㗎？ 其实黑客多数呢都系針對旧系统同埋物联网装置去扫描嘅，尝试去搵一啲保安缺口，然后呢就入侵呢啲嘅装置去盗取大家嘅个人资料。只要大家记得定时检查更新系统同埋韧体，就唔会俾不法之徒有机可乘啦。 哎，等我即刻呢帮嗰啲物联网装置更新一下佢哋嘅系统先。咦，佢哋要求我设置密码喎，都係用返12345嘅方便啲呀。 嗯，小白设定密码都有技巧㗎、 哦。 第一呢就係、是、要更改本身嘅预设密码，例如係00001234560，又或者你顺住个 keyboard 打WQERTY， 又或者是用 password 这个字等。咁第二呢就是不要用啲容易俾人撞中嘅密码啦。例如是你嘅生日啦，又或者是电话号码等。咁、第三呢就是切记一个密码走天涯呀。如果唔係，黑客只要攞到你一个密码就可以登入晒你全部账户，你啲资料同钱就会唔见晒㗎啦。咁所以一定要记得定期改密码啊！ 哎呀，好彩 Pauline 你提一提我咋，一阵间咧，等我帮我所有嘅网上户口更新晒啲密码先。 净系靠个密码都唔够噶，依家咧唔少社交媒体、银行户口都有账户登入通知嘅功能，只要你揿翻个掣，万一有咩可疑嘅登入活动咧，系统都会观察到你唔系用平时用开嘅电脑或者系手机登入。咁你就可以即刻知道有其他人登入咗你个户口啊嘛，你仲可以唔俾佢登入，同埋即刻改翻个密码添。 而家咧好多手機登入嘅時候啊，除咗密碼之外，仲有一啲例如叫做 Face ID 啦，或者指模等等啊。咁啊，其實係咪都叫做多咗一重嘅保障嘅咧？ 冇錯啊，呢、這個就係多重身份驗證啦。喺密碼之外，加多一重或者以上嘅驗證，唔止手機噶，其實我哋日常生活都好普遍噶。例如是银行卡加提款密码，信用卡号码加 Face ID， 又或者是密码加 SMS 短信的一次性密码都是的。 咁讲返手机啦，我諗大家都会比较关注㗎。点先可以確保我哋嘅私隐呢？有啲资料其实我根本都唔想俾商家收集，俾佢哋收集完之后仲要面临一啲黑客入侵嘅风险。咁但係科技呢啲嘢呢，都老实讲啊，我啲小市民呢其实都真係唔系好识㗎。 Pauline， 你又唔使咁担心嘅，其实係可以避免嘅。不过大家喺下载应用程式嗰时呢，就一定要了解佢所要求嘅权限啦。例如係游戏要求存取你嘅通讯录、上保或者是定位资料，这些只不过是商家希望收集你的资料，根本就不合理的。那这个时候大家就可以在手机上的设定页关闭个权限，去保障自己的私隐了。 哦，都好好方法。喂，还有没有其他的 tips 啊？ 我差点忘记了，为了修补安全漏洞，其实现在大部分软件开发商都会定期推出一些更新版本的，大家应该定期更新或者直接按自动更新的功能，就可以多一重保障了。还有一样很重要的，就是有些市民为了令手机有更加好的使用效果，于是就重新安装新的不同的作业系统，即是我们俗称的越狱 jailbreak 或者是拆机 root 这样。咁呢，其实咁样会好大机会会俾黑客有机可乘，植入一啲恶意嘅软件，最后反而得不偿失，仲有可能会令个手机死机添啊。 咁啊 ，Pauline 头先讲开呢，我都想问埋，如果我哋真係想换一部电话嘅时候，咁旧嗰部电话又有咁多敏感嘅个人资料，咁应该点样处理会最好呢？ 如果你想掉咗部电话，但係又唔想自己啲资料外泄嘅话呢，大家可以咁做嘅。如果你是苹果 iOS 的用户，官方就建议大家登出 iCloud、iTunes 和 App Store， 那就 OK 了。不过如果你要改用非苹果的手机，就最好先取消 iMessage， 跟着在装置入面选择清除所有内容和设定。 如果我是第二个作业系统，例如 Android 的用家，那应该怎么做呢？ 至于用 Android 机的朋友，官方就建议你们使用恢复原厂设定的功能，移除手机上的所有资料。其实新型号的 Apple 和 Android 机出厂的时候呢，已经加密了个储存空间去保护用户的资料的了。换言之，就算将个硬盘抽出来，只要没有解密锁匙，都没有办法直接解读手机的资料的。 哦，原来是这样。不过我们现在除了要防这个黑客之外呢，还要防另外一件事，就是叫做网上起底。 其实网上起底呢，都是网络欺凌的一种，千祈不要以为好小事，立乱就将其他人的资料摆上网了。只要蓄意并持续对其他人作出一些冒犯或者是滋扰行为呢，就可以界定为欺凌。咁所以唔好以为网上世界可以走得甩啊，其实系一样犯法噶。 哇，咁大件事噶，我都唔知道会犯法噶添。 嗱，只要未经当事人同意，将其他人嘅个人资料摆上网咧，就系犯法噶啦。为咗加强打击起底问题啦，2021年个人资料私隐修订条例已经正式生效，一经定罪，最高可以罚成10万元同埋监禁2年。如果证实到披露资料嘅人实质导致当事人或者佢屋企人构成指明伤害嘅话，最高仲可以罚成100万同监禁5年添噶。 咁如果我哋遇到网络欺凌或者俾人网上起底，咁我哋应该点做呢？ 咁如果万一唔好彩遇上网络欺凌嘅话，大家可以先向网络服务供应商投诉，要求移除个信息。如果觉得系滋扰嘅话咧，就可以按拦截功能停止接收嗰个信息。咁如果係涉及一啲不当嘅披露个人资料呢，大家可以直接向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嗰度投诉。咁如果个事件係涉及刑事成分呢，就应该报警求助啦。 其實咧起人底真係好衰噶。咁啊，受害者輕則咧就被盜用身份，咁啊用嚟可能借錢啊、網購；重則咧甚至乎咧會收到啲恐嚇電話，俾人網上欺凌添。咁啊，影響嘅唔單止係受害人，仲有佢哋嘅屋企人啊。 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啲啊！同陌生人溝通嘅時候，一定要保持警惕，唔好透露個人私隱。而大家都要了解社交平台嘅私隱政策，例如佢哋會唔會收集對話、瀏覽記錄呢啲呢？咁收集咗之後又會唔會賣俾其他公司啊？咁按自己嘅需要去設定翻自己嘅私隱設定。最後就係喺 post 相嘅時候，記住要睇一睇張相有冇自己嘅姓名、車牌或者係住嘅地方。我記得啊，之前考 DSE 嘅時候，好似有個考生就係影咗自己張準考證上 IG。希望记录低呢个特别嘅时刻啊嘛，咁但系呢个准考证上面就印咗佢嘅身份证号码，咁好彩最后都系冇事咋。 哇，咁如果作为家长嘅话咧，咁啊都要谂下办法啦吓，点样可以保护到呢个小朋友嘅网上私隐？有冇啲 tips 俾我哋咧？ 家长应该善用电脑同埋手机嘅过滤功能，避免小朋友接触到一啲不良资讯同埋受到陌生网友嘅滋扰。咁另外啦，如果仔女有社交媒体账户呢，就应该将个私隐权限校到最高，提醒佢哋唔好将个人资料，例如系身份证、地址或者系电话披露出去。如果小朋友鍾意同网友倾偈呢，就记住提一提佢哋，唔好回应任何嘅色情对话，千祈唔好喺镜头前裸露，同埋唔好单独约网友去见面啦。 嗯，最重要就系要多啲关心子女喺网上面识咗啲咩人啦。咁啊，教导翻佢哋潜在嘅网络危机。咁就大人细路都可以成为精明嘅数码公民啦。咁啊，如果再想知多啲点样可以保护到网上私隐嘅话咧，我哋可以喺边度揾到资料啊？ 警方网罪科嘅守望者网站 cyberdefender.hk。设有专业讲解点样去保护数码装置同埋个人私隐，亦都会指导年轻人同埋儿童安全咁上网嘅。咁同埋啦，亦都会提供一啲贴士俾家长同埋老师。咁守望者嘅社交专业咧，亦都会定期提供最新嘅网络安全资讯，帮大家去避开网络陷阱噶。 嗯，多谢晒 Pauline 今日嘅分享啊！咁大家喺呢个网上世界咧，就好好保护个人私隐啦。我哋下一次再见，拜拜 Pauline， 拜拜。 分清真与假，骗案好多假，要核实对方的身份，咪被骗徒呃啊！有怀疑等一等，想下先，过数次想清楚 check 下先，有怀疑即打18222。 喂，警方防骗二热线。 呢一段亦都挤塞，车龙都系排到去景泰苑噶。揸车朋友咧，尽量唔好行呢一段嘅亚皆老街天桥啦。咁喺鲤鱼门到去油塘方向，近住蓝田救护站就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汇景花园，就去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蓝田救护站有交通意外，排到汇景花园。九龙湾嘅启祥道去九展方向，近住宏照道嘅快线咧就有坏车阻路。龙尾沿住伟业街天桥咧排翻出去观塘。车龙去到龙翔道，近住黄大仙中心。讲多次，就是九龙湾的启祥道去九展方向，近住宏照道的快线有坏车阻路，龙尾是沿住伟业街天桥出回去观塘道，龙尾去到龙翔道，近住黄大仙中心。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和尖沙嘴车龙排到落山道，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旧油麻地停车场对出；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车多，龙尾世界花园；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比较挤塞，车龙去到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一段慢车，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菲林明道。喺九龙方面，龙

都要食得健康。 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 梁荣忠、Kitty 崔洁彤、阿欧、林慧、白元浩， 晨光第一线， 崔神厨师话你知， 降低食物中盐和糖委员会策动， 香港电台全力支持。九点十分啊，室外气温而家29度，相对湿度84%。嗱，咁啊，除咗咧，即系头先啊，提提大家食要食得健康之外咧，咁啊，想话俾大家听，咧搭的士咧，星期日就加价啦，因为今朝早咧，好好啊，司机哥哥咧提一提我， 系咩？ 系啊，喂，星期日加价啦，跟住我就问，咁我呢程大概会贵咗几多啊？咁样，佢话帮你睇睇，大概啊多10多蚊咁样。咁、我就话，如果搭得密咧，其实都少数怕长计，系啦。咁其实咧呢一、這个 小白都多啊， 多佢自己揸车，佢自己揸车多， 佢都会搭公共交通工具， 系嘛？ 系啊，有阵时即系譬如出入，你又唔想搵停车场咧，我真系会选择搭的士。如果你即系带埋啲细路仔嘅时候， 系一抽二楞啊， 系啊， 尤其是 少数怕长计。 我有个朋友咧，佢因为成日都带佢个 B B 出街啊，咁、个 B B 咧都仲未识行，好多时咧真系好多嘢。 我以为你大嗰啲 B B 啊。 系 但系嗰啲 B B 咧，唔系叫 B B， 普通嗰啲 B B 就叫 B B。 但系嗰个叫 B B 猪，系啦，细嗰个就叫 B B 咁啊。咁啊，好多好多嘢要带出街啊，咁所以好多时佢哋都系即系有嘅就即系揾的士代步啦，不过自己睇睇啦吓。 系先讲讲啊，因为今日原本系大座咪，今日业务繁忙啊，所以今日咧系重缺一天啊。 系啊， 下个星期佢又继续啊。 系如常噶啦，咁啊系啦，即系都好多谢大座咪咧，成日都即系咁忙之中都拨冗啊，同我哋系啦无上地咧，同我哋分享一啲法律嘅知识啊，仲要系用好有趣同幽默嘅方式咁啊，系啦，咁啊不过今个礼拜咧好重要啊嘅案件 系啊。好似你同我哋录音嘅时候，佢份稿好似结案陈词咁样嘅。 咁啊，下个礼拜再同你倾啦。 而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啊，晨光第一线有梁荣忠、Kitty、崔洁彤、阿 O 同埋小白白元浩都喺度嘅。 喂，睇翻咧呢个的士咧，五年冇加过价啦，原来已经都几，其实都即系成日觉得的士加价噶嘛，即系。原来都有 眨下眼就五年 啦，眨下五年噶啦， 真系我就冇乜手气唔系好嘅，成日咧上亲去的士咧，啲的士师傅都麻麻地嘅啲驾驶技巧，所以我近几年戒咗搭的士，一系就自己揸车，一系就搭公共交通工具，我宁愿搭巴士啊，都唔搭的士。 唔系因为你点解咧？因为好多驾驶人士咧，好中意去批评其他人点样揸车，唔一定系的士嘅， 系嘛？ 可能你坐架巴士都话。点解咁渣噶？ 又唔同喎，因为巴士嘅技术又完全唔同啲嘢，我相信系啦。 即系我又唔识揸巴士，我冇得批评啊！我成日都讲，我可以批评嘅嘢，即系我识先有得批评啫。即系我唔识嗰样嘢，我冇得批评噶嘛。 即系最常嘅就系你的士系当系一架私家车咁嘅 size 啊！你譬如话你揸私家车，你要上的士嘅时候，系咪咁渣？或者最常见嘅就系当你坐另外一个朋友嘅车嘅时候，你唔系做司机都会话。轉咗啦， 咁錯嘅， 你有啦，即係都會咁樣。 Kitty 講嘅重點，我覺得好錯啊。其實即係有陣時，譬如你上到的士，你都唔想傾咁多偈啦，因為依家戴住口罩，亦都即係其實呼吸已經唔係好好噶啦。我覺得即係因為戴住口罩，跟住你喺度玩下手機咯。哇！佢真係每咧都會錯到你嘔喎，即係難啲。我自己覺得咧，可能揸車揸得耐咗咧。搭車咧唔係好搭得慣，即係可能未必係啲的士司機 的。如果通常咧自己揸車嘅人咧，你去搭車咧，你一定要坐後邊。你坐司機側邊咧，你一定係好唔安樂嘅。 我唔會坐司機側邊，司機旁邊都擺住份馬經、我成日都坐唔到司機隔離。 啊，我又冇乜所謂 嘅，係嘛？ 因为通常咧，我会溜翻嗰个的士车咗一齐倾偈， 系嘛？有冇谂过的士车？ 我都会闷噶嘛。 但系有冇谂过佢唔想同你倾偈？ 我都会闷噶嘛。 佢专注驾驶噶 嘛。系啊，咁anyway 啦，咁希望加价就即系服务质素都去提高啦。因为之前都有好多时候，有啲市民都会话：喂，有啲的士唔过海。其实的士唔过海呢、這个，即系我估我做咗十多年电台，十多年以前已经系咁讲住啦。 唔系，系咁多年，自从有隧道之后都系咁样 嘅。系啊，跟住咧。嗰啲潛規則咧，個的士司機又會教翻嚟去做一啲啊，邊度邊度就過海，邊度邊度又唔過海，邊度邊度可以搭到過海車，邊度邊度搭唔到咁樣咯。即係對上兩日啫嘛，我就焗住真係要喺中環搭翻的士翻屋企。咁咧，我喺 遮下街啦，咁啊即係上車啦。跟住個的士司機話：嗱，我呢架車係唔過海嘅，我車你過海的士站啦。咁我使唔使俾翻錢啊？你唔使噶啦。不過咧，嗰、那個的士站咧都未必有車過海嘅咁樣。我真係喺嗰度等咗半個鐘頭都過唔到。 哇！ 咁即係我上咗的士，行咗一程免費嘅一分鐘嘅路，跟住我落翻車，跟住。我都唔知道做咗啲乜嘢，懷疑人生啊！真係懷疑人生。 不過又話説兩邊，有時候咧，咁佢可能又係出發點係為你好啊。因為如果佢係譬如佢係九龍車或者香港車， 嗯、 如果佢要過海，佢可能唔係好熟路。咁、 嗯、 佢過咗去之後咧，要揾路，佢又驚好似兜路咁。 啱、嗯、啊，所以我 自己不如嗰架過海車。 以免誤會啦。 係啊，我係多謝佢啊，載咗去嗰度，係載咗去嗰度，跟住一路都冇車，每一架車都唔過海。咁我有半個鐘頭喺度懷疑人生咯。 但搭到一架好嘅車咧，即係都係運氣嚟嘅。有時候我覺得，即係嗱，譬如你話啊，司機手車唔錯啊，即係好舒服。咁甚至可能咧會同你傾下偈。我記得咧，即係我都幾中意同的士司機傾偈嘅。有一個咧，我好深刻嘅一位伯伯嚟㗎啦。咁我夜晚搭佢嘅的士啦，啊，佢又好好傾，即係佢又聊我傾偈，咁我咪傾下偈咯。佢傾傾下咧，佢真係。又因为揸住的士好耐啊，即系讲好多嗰啲典故啊咁样，哦，我又觉得哦几好听，我留心听翻嚟又可以即系开麦讲噶嘛。最好笑咧系到最后咧，我同佢做咗个访问啊，我直头就咁攞个电话出嚟咧，我就同佢录，因为我觉得佢实在讲得太好啦， 好过现役啲主持人啊，系咪？你想 唔系？因为有啲领域咧，我哋系唔知啊，即系其实可能佢揸的士我都未出世，系咪先？咁佢见嘅佢遇嘅人亦都好多啦。讲真，佢每一日遇到好多唔同。咁佢又肯分享咧，嗰度先至叫做即系好，即系好慷慨啊！最好笑系嗰阵时夜晚嚟啊嘛，佢讲翻讲埋鬼故俾我听，所以我觉得有真系搞笑啊！呢位伯伯， 咁你有冇同佢讲话你讲嘢咁叻？点解你揸的士咧？有冇觉得揸的士耽误咗你做演艺 事业、 演艺道路嘅 career path 咧？吓， 咁我冇喎，系啊，佢其实嗰阵时即系我谂都几年前噶啦，咁佢都系即系。因为都上咗年纪啦，佢都唔系日日揸噶啦，咁都可能系中意同人倾下偈咁啊，周围兜下风啊咁样样咯。 有一次咧，我系坐的士，咁啊，即系你知啊，有阵时的士大佬都会喺架车里边播歌噶嘛。咁啊，有一次话，佢系想我点唱，咁跟住我冇办法帮你播呢只歌，因为佢已经播紧一只歌，我真系冇办法帮你播呢只，唔系粗口歌。佢播緊粵曲，佢播緊馮國恩，我記得播緊麥炳明《鳳凰女》，馮國恩《愁未了情》。我話好想幫你播，佢話想播曬成隻。我播晒成只，即系我嗰日唔使开麦咯，播晒 五台，要五台就帮到手啦。呢、啊這个时候， 天覆天地咁 啊。系啊，咁啊，不如个都可以讲翻少少啦，即系提到星期日嗰个的士加价啦，加几多？大家知唔知道先？ 起标27蚊 啦， 市区的士系啦，起标就24蚊就加到27蚊啦，新界的士咧就20蚊5毫子咧加到23蚊5毫子啦。咁啊，大屿山的士咧落期收费咧就由19蚊就加到22蚊，咁啊三种的士咧落标嘅收费同时咧就系咯加咗3蚊咯，系、啊，咁啊 跳嗰个都好似有少少变动啦， 系啊每跳咧就加2毫嘅，咁啊后段跳标收费咧就每跳增加1毫，即系首段跳咧就加2毫，系啦、啊，咁跟住后段跳标嘅收费咧就每跳咧就加1毫，咁啊不过都有提到啊，即系除咗话因为嗰个经营嘅成本就增加咗，咁所以都要提翻高嗰个收费。之外咧，我都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到，其實新血都少，即係揸的士咧，係、啊，都比較少新血去加 入咁樣啊。 係啊，咁所以就即係的士嗰邊就希望大家體諒下啦，咁樣咯。 垂头丧气叫天不应抹不走渴求，一切如常世界太多打压，压不到怒火，就算难过空泣够了，就算害怕这座城崩溃了，吸口气坚壮笑笑 穷得很泄气，不肯心死，纵使吸看不起，发型化妆气球舞姿，笑话对抗卑鄙，来挤出笑脸，夸张一点，方可悲中带气。小丑从来很需要。聆听到世间的赞美，从迷信的老祖消散，说不出理由。一切无常，各有各的需要，也不必藉口。父母密友不想见了，没有伴侣。只想笑，天知道，哭过多少，穷得很泄气，不肯心死，纵使吸看不起，发型化妆气球舞姿，笑话对抗脾气，来挤出笑脸，夸张一点，方可悲中带气。从来吸取笑，谁又会吸他打气？ 夏天食乜嘢鱼好？今日讲下比目鱼啦。比目鱼嘅肉质细嫩，肉多刺少，而且适合家中嘅细路仔同埋老人家食用，可以干煎，可以清蒸，而且含有丰富嘅蛋白质、维生素 A、维生素 D， 仲有维生素 B 集等等嘅一啲营养养分啊。所以如果经常食用，除咗可以增强抵抗力，仲可以有保护力提升嘅作用添。正所谓听多样嘢，旁下身。我系阿 O。 今朝早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咧，林慧接通咗电话，旁边有兄姐喺度。早晨，兄姐。 早晨啊，林慧。 兄姐， 早晨啊， 我要保祝你生日快乐先，祝你咧样样嘢都顺心顺意，身体健康。 多谢。嗯，最紧要身 体 健康。 系啊，啱啊。所以我知道你今个月咧都有唔同嘅家人啦，同埋朋友都系生日噶。 系啊，嗱，16号咧就系我先生生日啦。咁啊，祝佢身体健康啦，各事如意啦，系最紧要身体健康。咁咧就过咗个10号咧，就系、是、我教会有个姊妹咧，同埋我同一日生日嘅， 系 佢、叫做 Omi 吓，咁咧系佢教识我好多嘢嘅，系、祝佢身体健康，都系啊，同埋咧大家所有人都身体健康啦、世界和平啦，系啊，最紧要经济好翻啲啦。 个个都可以顺顺利利啊，即系顺心顺意啦，最紧要嗬。 系啊，依家啲经济真系好差。 系啦，向前望啦，希望我哋展望将来会好啲啦，所有嘢都会可以恢复如常，咁就最好啦。 系啦，咁咧就点埋俾我家姐听啦，同埋我姐夫听啦，祝佢哋身体健康啦，仲有我啲。生啦，啊，咁佢哋工作顺利啦，啊，我啲细路又系工作顺利啦，啊，身体健康啦，咁啊，读书嗰啲咧就学业进步啦。 好啦，就咁话啦，多谢晒你电话，兄姐。 多谢你， 拜拜， 拜拜。 你做人伴随你，别流泪，心酸更不易。 再祝福你我，让晚星轻轻闪过，闪出你每个希冀如落花，快要沾上我。 晨光追踪三十一。 我电话旁边咧有刘畅喺度嘅，早晨阿畅， 早晨 Kitty， 早晨各位， 系咁啊！港台电视三十一今日有咩睇先？ 首先同大家介绍一下啦，晏昼六点半啊，有一个共融节目《Hello 好邻居》啊，咁啊继续认识一下咧香港居住咧啲外籍嘅朋友，即系我哋嘅好邻居啊。咁啊，今集咧就会带大家认识一下咧尼泊尔朋友咧喺香港点样生活嘅。咁啊，我哋咧请嚟一位系真系喺香港生活咗好耐嘅尼泊尔人啦。咁啊。跟佢去到佢屋企嗰度體驗下咧呢個尼泊爾第二大嘅傳統節日叫做提哈節。呢、這個提哈節咧幾特別嘅，原來咧即係佢好多日嘅佢哋慶祝呢個節日。咁啊去到第五日嘅時候咧，有一個儀式咧就係咧佢哋嗰啲兄弟姊妹裏面嗰啲姊妹咧要祝福翻，要祝福嗰啲兄弟嘅。咁啊點解要咁做同埋點樣做法咧？咁我哋今日晏晝六點半跟佢嚟睇下。 缔结另外一啲良缘啊，可能咁样。 系啊，即系唔知道有冇一个节日系兄弟祝福翻姊妹啊？ 佢哋私底下会联络噶啦，唔使担心。 系之后嘅事啊嘛。 系啦，好，咁啊八点咧，记得要收睇与 Pat Pat 有约啊。咁啊，除咗大家可以睇到我同 artist 朋友一起去煮一啲鲜食俾狗狗之外咧，今集咧亦都会系介绍一种好特别嘅动物，就系雪貂 啊。雪貂，雪貂系咩嚟嘅咧？其实？ 雪貂咧，其实佢外表就好得意嘅，咁但系咧佢有好浓嘅气味，同埋咧佢真系咬人噶。拍摄嗰日咧，佢都系我都有俾佢，我有俾佢咬到，导演都有俾佢咬到。啊，咁其实咧领养佢嘅朋友咧，都其实屋企人都俾佢咬到啊。咁到底点解都仍然对佢不离不弃咁锡佢咧？咁大家又可以睇下呢一个嘅故仔啦。 其实雪貂系真系适合人养嘅， 其实佢。主要佢真係好野生嘅，喺香港其實買唔到嘅，除咗你有得領養嘅啫，係啊，佢係即係喺領養機構嗰度見到有，咁佢就領養咗翻嚟咁咯。 咁啊，今日真係一定要一齊睇下咩係雪貂啊！ 係啊， 好快介紹埋啊！今日夜晚十點半有呢個影響世界的中國植物呢個紀錄片啊，嚟到最後一集啦。咁啊，今集犀利喎！今集嗰樣即係大包圍，今集講嗰樣植物就係花。即系花卉啊！ 咁、一集够唔够讲啊？咁 系啦，我都唔知道。咁啊，讲下咧，嚟自中国嘅花卉好特别。原来咧，我哋即系自从人观赏花之后咧，佢哋颜色、气味、形状都因为咁样改变咗。咁、今日一齐睇一睇，今晚十点半啊！ 好，唔该阿昌， 唔该。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近日考察调研新疆乌鲁木齐。习近平表示，随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推进，新疆不再是边缘地带，而是一个核心区、一个枢纽地带。新华社报道，习近平星期二到乌鲁木齐国际陆港区听取整体情况介绍，通过实时画面察看中欧班列、乌鲁木齐集结中心各功能区和阿拉山口口岸、霍尔果斯口岸现场作业情况，并和工作人员及现场办事人员亲切交流。习近平表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咁多年，石果累累，赞扬工作人员所做嘅系具有历史意义嘅事，已经取得好好嘅成绩，鼓励佢哋再接再厉，前途光明。今日起，经深圳湾口岸离境嘅旅客，需要持有特别核酸检测预约证明，先至可以进行检测。旅客要先出示预约的短信或网页截图，有旅客说不知道新安排而未有预约感到无奈，亦有旅客认为新安排较方便。朝早在口岸进入检测区前，有工作人员要求旅客即场出示预约短信或截图，并且要符合相关时段才能够进入检测区。 打算返內地工作的馮先生說，只持有48小時核酸檢測結果，他會詢問現場職員能否即場預約。旅客盧小姐說，一早已經知道新安排，昨日朝早到網頁預約今早的檢測時段，有充足的時段俾佢選擇，認為新安排較方便。另外，昨日起經深圳灣口岸、港珠澳大橋口岸同機場往內地或澳門的旅客，如果核酸檢測陽性，會即時獲發隔離令，安排往社區隔離設施。大埔富亨村亨裕樓今早完成強制檢測，受檢測的1043人當中發現34宗陽性個案，同埋9宗檢測不確定的個案。當局在受限區域派員到訪494户，77户沒有應門，會採取措施跟進。政府表示，屯門湖景村湖翠樓完成強制檢測，共有1770名市民完成檢測，發現14宗陽性檢測個案，衛生防護中心會跟進。政府在受限區域內派員到訪大約720户，28户在過程中沒人應門，會採取措施跟進。天氣方面，預測本港部分時間有陽光，有幾陣驟雨，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2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吹輕微至和緩西南風。展望高温天氣會在週末和下週持續，現時氣温30度，相對濕度80%。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0575点，跌176点，成交金额8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66点，跌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597点，跌5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比亚迪股份296.6升13.6，阿里巴巴104.4跌4.3，腾讯控股331跌4元，友邦保险82.6跌2.5，恒生中国企业72.1跌6.2，美团182.7升2，盈富基金21.08跌1.6，建设银行4.92跌7仙，招商银行41.4跌6。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5，日元138.94，瑞士法郎0.983，加元1.312，人民幣6.746，英磅對美元1.184，歐元對美元1.003，澳元對美元0.675，新西蘭元對美元0.613。日經平均指數報26701點，升58點。港金报16120升5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12.06美元，卖出1712.5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继续同你讲九龙湾嘅启祥道啦。启祥道去九展方向，近住宏照道快线嘅坏车咧，仲系未处理啊，未拖走噶。一带挤塞，龙尾系沿住观塘道排到龙翔道，近住天马苑。重复多次咧，就系九龙湾嘅启祥道去九展方向，近住宏照道嘅快线有坏车阻路，龙尾沿住伟业街天桥咧排翻出去观塘道。咁而家龙翔道去观塘挤塞，车龙排到去天马苑。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土木工程拓展处；加士居道去红隧方向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油荔村；大老山隧道嘅九龙入口咧去翻沙田方向挤塞噶，车龙排到去彩怡花园，就系大老山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彩怡花园。 园，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车龙去到将军澳运动场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跟住和富中心一段车多，龙尾去到嘉华国际中心。在九龙方面，亚皆老街去大角咀，跟住洗衣街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去胜利道。在新界方面，青山公路的深井段出九龙方向，跟住碧堤半岛呢一段仲系挤塞，车龙排到去浪翠园四期对开。大埔公路来回方向，跟住和斜村一段咧都系行车缓慢。在封路方面，佐敦道因为爆水管，佐敦道去伊利沙伯医院方向，近住加士居道的第二线需要封闭，经过要小心。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香港呢个家好靓，但亦人多挤迫。假如遇到恐怖袭击，后果会非常严重。万一有事发生，大家记得保持冷静。可以嘅话，尽快打999通知警方。香港警察时刻居安思危，竭力守护家园。大家同心协力，一定能够化解危机。一齐守护香港，令香港继续成为世界上其中一个最安全嘅城市。跨越时空，展现故宫珍贵文物。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以崭新的策展手法，结合全球视野，传扬中国传统艺术文化，为你揭开博物馆内外面貌，由古今历无界，探索中华文化，展现国宝风华。电视节目《文化故宫》，星期六晚八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2003年，美玲父亲作为医护人员于抗疫期间牺牲。 17年后，佢同一样系医护人员嘅妈妈一齐站在抗疫前线。 我喺呢间医院做咗廿几年，每日都见到好多生离死别。我谂每一个前线人员都希望个个开心心咁翻屋企。 陈明喜、双天鹅、方力申、罗家英、米雪、张达伦主演《幸运红》， 出发2022，逢星期六晚上九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文忠。 今朝我想讲，想几长就几长。如果我问你一集电视剧要睇几耐啊？好多人都会话一个钟咯。由细到大喺呢个城市长大，睇电视剧都系以一个钟做标准。以前喺香港制作电视剧嘅电视台，两只手指数晒啦，都系以60分钟为基本，有时30分钟都有。慢慢大家就会习惯睇电视剧就系60分钟。如果话俾你听，一集电视剧可以系42分52秒，你又点睇呢？大家睇电视嘅习惯已经唔同晒啦，工作时间唔定，睇电视剧唔会好似以前咁够钟扭开电视去睇，要等自己得闲先喺互联网揾翻嚟睇。除咗现有嘅电视台制作嘅节目会喺互联网有得睇之外，好多串流平台都有自家制作电视剧。追剧嘅习惯除咗传统睇电视剧一日一集或者一个礼拜一集慢慢追之外，串流平台有时会一次过俾一季你睇，例如一季有10集，唔使你等10个礼拜，一次过摆晒出嚟，你分开10日睇又得，一晚睇晒都得。仲有一个分别，就系每集唔一定系一个钟。 作为制作人，拍戏有一个要求是很难处理，就是关于一集到底要拍几长。由于节目在电视台播出是有时间限制，要齐齐整整，多一秒不得，少一秒也不可能。但是每一集的每一场戏都有他自己需要出现的长短，有时候为了要啱啱好在那几十分钟里面完成一整集，所以剪接的时候就要取舍。某种程度上就会令到这个戏的节奏出现些微变化，加加埋埋就会影响了这一集戏的观感。当然你可以说，你拍摄的时候应该控制到的嘛。是的是的，通常讲这句说话的人都是未曾参与过制作的人，因为真是从事制作的重点会讲这句呢。现在的电视制作已经不同，由于不是在电视台播出，所以没有一集一定要几长这个规范，不需要齐齐整整是都要这么多分钟内完成。变相在制作的时候可以因应那一集戏的每一场戏所需要的长短而决定究竟整集戏需要几长。有时候这一集是41分56秒，可能下一集是48分32秒，每一集都会有不同长短，作为观众看的时候亦都会顺畅很多，最重要是投入很多，不会好像以前那样因为时间规限有些东西cut了。第一集好像在看一套电影，每一套电影是需要有几长所以制作几长，而不是限住一定要几多分钟之内完成。12分34秒、15分28秒还是90分12秒都没有紧要，最紧要是每一集都好看。你未必会认同我的看法，但是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咏钟。 孤单的一晚，但仍灿烂。你去了，我却心不冷。陪着我走，总有心里空间。这么的一晚，自由懒漫。爱去了，我已经不枉。宁愿看星。怎会孤单？天空是清冷，但我心偏感觉温暖。人活地没有酸，没有感觉哀怨。长夜多浪漫，总也有点不惯。喜欢这新空间，仍是冷。教我心作伴，孤单的一晚，但仍灿烂。你去了，我却心不冷。陪着我走，总有心里空间。这么的一晚，自由懒漫。爱去了，我已经不还。宁愿看星，怎会孤单？酒杯是温暖，在我心找不到遮雨。明日你若再返，未会因你改变。 降低食物中盐和糖委员会策动， 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崔神厨师话你知。 早Tracy厨师话你知咧，就邀请到食物安全中心高级医生阿岑医生咧，同我哋倾偈嘅。早晨啊，岑医生。 系早晨，主持同埋各位听众。 系啦，咁啊，今日咧邀请到阿岑医生咧，同我哋讲一个好贴身嘅食物咧，就系、是、点心啦。因为知道其实咧，点心喺香港咧，真系好受欢迎嘅早餐食品又好，午餐食品又好，又或者咧可以话系假日食品啊。通常一放假咧，就同埋屋企人一齐去一盅两件啊，饮下茶啊，食下点心咁嘅。根据呢个食物安全中心嘅研究咧，点心就系本港成年人钠总摄取量嘅第五大膳食来源。咁啊，想问下岑医生啦，根据呢个食安中心嘅研究咧，边一种非预先包装嘅点心嘅钠含量系最高，又边一啲咧又系相对比较低啲嘅咧？ 好嘅。食安中心咧喺2021年由中式食肆同点心店一共收入咗120个非预先包装食物日本，咁当中咧其实涵盖咗12款点心嘅，咁我哋就透过呢个研究咧去分析呢啲样本嘅钠含量嘅，咁当中咧就发现咗平均钠含量最低嘅点心咧就系正肠粉啦，跟住咧就系牛肉肠粉同埋叉烧肠粉嘅， 嗯， 如果以每100克嘅食物样本嚟计咧，佢哋分别含有66毫克、160毫克同埋180毫克嘅钠， 嗯。 讲到平均钠含量最高的点心咧，按次序就系虾肉先买啦、鲜虾春卷啦，同埋牛肉球嘅。咁呢三大点心里面咧，相信都系好多人嘅喜好啦。咁、每100克嘅样本咧，佢哋就分别含有590毫克、480毫克同埋440毫克嘅钠嘅。咁我哋其实根据食安中心嘅购物卡嘅资料咧，其实网上都可以见到嘅。喺上述嘅样本入面咧。个别嘅虾肉烧卖同埋鲜虾春卷嘅样本钠含量都属于高水平嘅，意思即系话每100毫克嘅食物嘅钠含量咧系高过600毫克嘅钠。咁几款点心嘅钠含量咧都差异咧都系相当大嘅，即系讲紧嗰啲10个样本入边上下限个相差都有时相差都几远嘅。咁所以咧就反映出点心其实有减钠嘅空间嘅。 哦，咁根据呢个食安中心咧，过往其实都做过有关于呢啲点心嘅钠含量研究啊，咁同今次嘅研究相比，有冇啲咩分别咧？ 过往点心钠含量嘅研究咧，喺食安中心其实喺2012年咧就出版过本港食物钠含量嘅研究，个风险呢个系一个风险评估研究嚟嘅。 嗯， 咁其实当中就包括埋呢个点心，即系讲紧中式点心啦。咁同今次呢个研究相比咧，11款点心入边有9款嘅钠含量都有所降低嘅。 哦， 咁所以其实亦都反映咗本港市面点心钠含量都有个下降嘅趋势嘅。 哦，我谂可能即系近呢几年咧，大家都讲得多咩叫钠啊、钠含量啊，有啲咩影响啊，咁啊都会即系慢慢去减少呢一个嘅钠含量嘅。咁啊，除咗点心咧，食安中心喺呢一项研究里边咧，仲包括咗啲乜嘢嘅样本咧？ 相信咧好多市民啦，佢哋食点心嘅时候咧都会点酱汁噶。咁因为点心嘅钠含量咧，主要就来自食材本身啦，例如啲虾啊咁样样啦。制作点心嘅时候咧，师傅都可能会添加啲盐分或者调味料落去啦。 系， 同埋咧，点心制作完成上台之后咧，其实顾客或者系呢个食安嘅业界咧，都会加翻啲盐酱料落去嘅，嚟啲豉油啊，啲汁啊咁样。 多豉油，多胡椒粉咁 样。系啦，咁食安中心喺呢个研究入边咧，因此咧亦都要睇埋豉油啦、甜酱啦、芝麻酱同汁呢4款酱料，并且抽取样本咧去测试佢哋嘅钠含量嘅。因为呢啲咧都系食肆通常供应点心嘅时候咧会提供俾顾客嘅酱料啦。咁研究就发现啦。加咗啲酱料喺点心入面咧，其实会增加点心嘅钠含量嘅。咁最高我哋发现咧，可以高过原本嘅钠含量嘅2倍嘅，高达2倍啦，系啦。咁所以咧，除咗留意点心本身嘅钠含量之外咧，其实我哋亦都要小心留意酱料咧。都会额外增加钠嘅摄取量嘅， 系咯，即系本身阿岑医生你话嗰啲肠粉咧系即系个钠含量系低噶嘛，咁但系如果你系咁加啲酱落去混酱嘅话咧，咁又系另外一个讲法啦。 或者系我哋头先讲嘅肠粉又加啲豉油落去啊，咁样啲钠含量都会升高嘅。 咁其实咧成人每一日建议嘅钠摄取量大概系几多？咁如果摄取过多嘅钠，对于身体造成咩影响咧？ 世界卫生组织咧就建议。成年人每日的钠摄取量其实不应该多过2000毫克的， 即係大約少於一瓶茶匙鹽，或者換算翻啦，其實就應該係少過五克嘅鹽。咁鈉嘅攝取量咧，其實同健康有密切關係嘅，因為膳食入邊攝取過多嘅鈉咧，其實會增加患上高血壓嘅機會啦，亦都會增加患上中風同冠心病嘅風險嘅。 哇！咁如果市民食點心嘅時候，有冇啲 tips 可以俾佢哋點樣可以減少嗰個鈉嘅攝取量咧？你知佢食點心好多嘢食噶嘛，咁呢個又話有鈉，嗰、那個又高鈉，咁樣咁樣食幾件咪爆曬標？ 嗱，咁當然就唔係話要市民唔好食啦。不過咧，其實市民嘅消費者喺茶樓食一盅兩件的時候呢，其實都可以留意回呢點心入面的鈉含量的。我們的報告出來了，市民就要小心選擇並且留意個別點心種類的鈉含量是會有時候會較高的。除此之外呢，除了點心之外呢，也都要保持均衡和多元化的飲食，即是不要偏食這樣。另外呢，部分款式的點心和醬汁呢，可能是由食肆直接淋咗上去嘅。如果进食呢啲点心嘅时候咧，加咗酱汁搭射出嚟就会上升啦。所以市民可以尝试要求食肆咧，将点心同酱汁嚟分开送嘅，分开一碟豉油俾我咁样得啦。我自己加，中意我自己淋 落。自己点同你淋落去都差好远。 系啦，我自己决定，咁咧就最理想啦。咁所以食嘅时候咧，都系试一试个味道。決定是否需要落啦，咁而落而真係要點醬汁嘅時候咧，其實都可以輕輕咁點嘅，都唔使淋曬落去啊，或者點太多啊咁樣嘅。順帶一提啦，因為其實我哋個研究主要公布嘅結果就係啲非預先包裝嘅，即係茶樓嗌上台嗰啲嘅點心。咁但係其實市面上亦都有一啲預先包裝點心嘅，咁嗰啲咧其實就會附有營養標籤嘅，咁所以市民喺購買包装预先包装点心的时候咧，就可以睇埋标签上面嘅钠含量，然后拣选钠含量较低嘅产品啦。 咁呢啲就系、是、市民自己可以做啊，去预防即系摄取太多嘅钠啦。咁业界又可以点样去提供钠含量比较低而且比较健康嘅点心？咁啊，等我哋啲消费者即系会食得健康啲咧。 咁业界咧，首先咧可以密切留意翻佢哋供应个点心其实含有嘅钠含量有几多嘅。即是他们落几多盐啊咁样啦。我哋食安中心咧，其实亦都出版咗降低食物中钠含量的业界指引呢本参考，俾业界咧去参照翻改良制作过程，转变配料，减少点心嘅钠含量嘅。例如话咧，佢哋可以选用较低钠含量的配料啦，甚至系使用一啲天然配料去调味同腌制食物。另外咧就系头先咁样讲啦，可以用独立嘅容器去承载酱料。等消費者按他們的需要和口味去添加的。另外就是除了提供標準份量的點心之外，也都可以在餐牌上提供一個較少份量的，容許消費者按照這個件數去點餐的點心。消費者就按照他們所需要的食用份量去選擇。最後在設計套餐的時候，業界都可以避免選擇鈉含量較高的點心去組合成為一個套餐的。可以選擇提供一些鈉含量較低的點心，等乘客可以吃得健康一 点。其实岑医生都给了很多 tips 我们啦，我们自己吃东西选的时候都特别小心一点，吃得健康一点，所以平时就要适可而止啦，自己多一点留意啦。今天多谢食安中心的高级医生岑医生和我们分享的，麻烦你。 好，不客气。 降低食物中盐和糖委员会策动， 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我的享乐时代， 星期五啊，到我的享乐时代， 有咩玩？ 有咩玩啊？其实咧，呢个系同我个中学同学有关啊。其实我唔知道你哋仲有冇同中学同学联络咧。 都有 系嘛？咁我咧就唔系话好多，因为我读过两间中学，即系预科我就去咗另外一间学校嘛。咁呢个同学咧就系叫做中学嘅时候认识，但系去到大学咧，我哋又再撞翻。咁所以个缘分都几得意嘅。咁最好笑嘅咧就系咁，我哋一路都有保持联络啦。咁我哋嘅兴趣咧。 都随住呢个年纪嘅增长咧，而一齐有改变嘅。早排咧，我哋就有一齐中意煮嘢食啦，加上咧呢位朋友又开始咗食素啦，咁所以咧佢就会多咗自己整啊，即系喺街度咧，佢都会觉得啊一来食素可能又地方唔算好多啦，咁啊，所以咧佢就走咗上嚟我屋企咧，就同我一齐煮嘢食。好啦，咁啊最近咧又发现大家又有一个几共同嘅嗜好咧，就系睇书，咁就唔系话十分之文青嗰啲啊。咁自己都有一啲得意嘅书咧，我哋自己买嚟睇。咁啊，睇嘅时候咧，大家咧又会，你有呢本啊，我有呢本啊，咁我会交换，就变咗一个咧，好似读书会咁样样啦。咁我就觉得啊，都几得意，即系人嘅缘分就系咁啦。当你细个读书嘅时候认识佢咧，即系我哋两个都系非常之清洁嘅小妹妹啦。咁到慢慢大咗啦，哇，过咗咁多年嘅时间咧，大家嘅兴趣咧都一路可以叫做 connect 到嘅时候咧，我就觉得几有。趣呢件事，咁啊由呢、這个细个嘅玩伴变成而家咧懒系有文青 feel 嘅读书会嘅 会员 啦，大家咧有啲咩书即系见到觉得得意咧，都会影俾大家睇，即系问一下啊你有冇睇呢本书啊，你有冇啊，咁我哋互相交换咁咯，咁啊呢个友谊咧，我觉得好值得去到纪念嘅，咁所以今日咧我就拣咗呢一首郑伊健嘅 Together。 会与你一起，这心都很高兴，能陪着你，世界再没闷事情，全部与天转晴，绝对好心情，逢凝望那对关怀我眼睛，这次不可一起，多么的想你，和回味与你干过所有事情，谁令我心惊情，别了更加鲜明，期待快快再次见面和讲你听，最爱是你，生命浓人因有你，我挂念你，深夜达晨曦，甚至不觉地，日夜算日期，而时日减少你，长得似世纪，仍最爱是你，坚定自持因爱你，纵隔万里心跟你飞，今天你请珍重，寂寞你便落来，来甜梦中麻痹，风吹雨飞，多晚都等你，你我纵不一起，深深都呼应，来含来你也说了相似事情，同述世间光荣，获到也等于零，如没有你意外，永在旁边照应。